早晨咧，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又嚟到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节目噶吓，咁啊又嚟翻咧就系百元号嘅早上啦，冇错，老市上出现啊，唉，有阵时转下人咧，等大家咧感觉得到咧有新鲜啲嘅感觉啊嘛，系咪？即系拍拖啊，成日都要谂办法咧，就喂俾翻啲刺激大家，有阵时咧咁啊系嘅，啊多啲咧。多啲嘅温情啊，多啲嘅感觉啊，唔同嘅变化又会令到我哋觉得哇，件事要 fresh 啊咁样。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空气又非常之正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都系有啲清凉嘅感觉啊吓。咁啊嚟紧咧，冇望先，下个星期初嘅时候天气会显著转冷。天文台今次咧就唔系显著转凉啦，咁啊话到下个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用咗冷字，气温下降至到12度，咁啊甚至乎系12度以下添，咁啊下个星期初大家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变化啦，咁啊而家都唔系话暖嘅，咁啊有啲凉凉地，17度嘅气温，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乐陪住你哋喺星期三嘅早上。早啲起身啦，12月22号准备迎接咧就系过多几日嘅 Christmas 啦。 晨光每日一格， 去到呢啲近假期嘅时候咧，大家就容易内心多咗争斗，因为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多咗好多唔同嘅声音，系天使同魔鬼嘅斗争。原来唔少人咧喺佢哋自己嘅生活上面都面对住呢啲天使与魔鬼斗争嘅，例如喺临近翻工嘅时间啊。做唔做好呢啲嘢，定係等放假之后先做呢，呢樣嘢都係唔搞住啦，呢樣嘢我有责任心，不如我做埋先啦。好多呢一类嘅声音呢会喺你嘅脑海入面出现，影响你嘅专注度。你要訓練一个好嘅专注度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就係、是、心无杂念。讲得等于冇讲，唔係㗎。有時人咧真係要提一提醒你，係喎，諗咁多做咩呀？我快快手做曬佢，而家 happy， 放假嘅時候又唔使擔心，放完假翻嚟又唔使追個進度，心無雜念做曬嘢。原來成功嘅人佢哋往往都係喺理性同埋任性之間不斷遊走，而佢哋選擇咗理性去解決問題，將任性放埋咗一邊。你做唔做到呢？ 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会影一张相，当种种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无憾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在你世界太短。 6:16的时候 ，Eka 江海加李胜宇任性之间，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陪住你一齐，凉浸浸的一个早上起身的都一样起到身的是来自二台的白卷号。早晨啊，外面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正所谓年纪大机器坏，身体退化没办法避免了。不过有时周身骨痛，甚至乎很多人都会有膝头痛的问题，可能都令到你的生活造成很多不便和困扰。退化性膝关节炎就是其中一种导致膝头痛的原因，因为关节长期劳损而引致。患者的关节初期就会出现红、肿、痛、热，严重的话甚至会令到膝头哥变形，难以伸直和活动受限的。年纪大的人士又或者曾经有骨折的问题，以及是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银屑病等等的人士，都有机会加快关节的退化。骨科专科医生陈玉胜医生就说了，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症状常见于年长一辈，而现时大概有 15%-20% 的患者是因为髋关节退化而引致膝头痛，痛楚的感觉就会由髋关节蔓延去到膝头哥了。一旦确诊患上了退化性膝关节炎，患者可以先透过冰敷来到缓解膝头的痛楚，而进行物理治疗亦都有助锻炼四头肌。而当情况变差，又或者需要使用注射治疗，例如是注射类固醇、透明质酸或者是人工关节液和血清素等等。不过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至于膝关节置换手术，就要视乎患者的需要了。可以选择用骨水泥或者非骨水泥的方式固定植入物， 飞骨水泥的方式原理就是令到骨生长在假体的小孔里面，去到固定膝盖的关节。陈医生就说了，因为患者自身骨骼生长在假体的表面，所以人工关节的松脱率呢就会较使用骨水泥低了。不过都要留意，因为骨骼生长在假体的时候是需要时间的嘛，关节未完全固定，患者在手术之后头三至六个月呢活动关节就可能会有轻微的痛楚了。如果想保护膝关节，医生就提醒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非负重的运动，例如是踩单车或者是游水等等，这样就可以减低对下肢的劳损。至于热爱跑步的患者，亦都可以做多些物理治疗来到强化四头肌，因为当四头肌变得强壮，关节受损的机会就会较低了，可以减低软骨组织受伤的机会，亦都可以减轻患上退化性膝关节炎的风险。听到这里，如果你膝头哥都有成日感到不舒服的感觉，就快点去求医了，及早看清楚自己的病况，那就可以及早治疗，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就可以行得快走得快，健步如飞啦。 当爱情逼我成魔鬼， 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在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古代西汉时期，其中一位大臣为人严正，从来都不会不服权贵，他竟然大大声可以斥骂他的主子：哎呀，你今次真的做错了。 听到一额汗，因为皇上都会即刻喺度话放肆，差啲讲咗句噶啦，搵人拉出去斩咗佢。好彩一只皇帝都知道咧，呢个人把口直嘅，心地好嘅。其实佢去到京城嘅时间入职啦，咁啊都已经系资历好深噶啦，而且官位亦都相当之高，咁啊变咗好多人咧都觉得要记一记佢，同埋佢都做到嘢嘅。另外旁边都有啲叫做小官啊，周围喺度望住，哇呢、這个人咁够胆咁样同皇上讲嘢嘅。呢啲小官咧就系嗰啲我哋成日广东话俗语讲嘅嗰啲叫世界仔啦。因为佢哋咧其中一位叫张汤，为人处事恰到好处，加上咧都系醒目仔嚟嘅，话头醒尾，正职啊显著。官职咧渐渐咧就被提升到咧竟然咧就越嚟越高啊！成日俾人闹，皇帝梗系唔中意啦。于是乎咧就对张汤呢一类型嘅官咧慢慢咧就会提拔多啲啦。原本位高权重嘅大臣都会喺度谂啦，唔通讲真嘅说话，结果真系会系咁嘅？虽然唔中意不过事实就归事实。张汤一众嘅小官，由于佢哋咧讲嘅说话，皇上真系听得好舒服嘅关系，所以咧佢哋嘅官职亦都越做越大，权力亦都越嚟越多。之后咧就有人将呢个情况就叫做咩咧？后来居上就系咁嚟噶啦，居系一个处在一个处所，后来咧就超越咗原来嘅一个位置，后辈胜过前辈。现实生活上面呢，其实可能特别商业社会已经不再单纯是以年龄去到判断一个人的资历和能力的了。即是所谓有能者居之现在很多呢即是刚刚出来社会工作的人吸收几年的工作经验，你发觉呢这班的后生仔他们一样是可以做得很出色的。我自己呢就觉得这一班的朋友啦在社会上面呢希望他们再建立更加多好的事情。后来居上令到香港不断咁去到进步，咁样你话系咪好好多呢？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好儿郎，

会被没收订金的。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呢，多了二至三成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过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一个月至两至三月左右相对冇稳定呢，咁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嗰个嘅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我觉得急性中完风咁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啦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囉。咁记住疫苗唔系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再等多四礼拜第二针再两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呢，其实可能六个礼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改唔切囉。咁所以我觉得要居安思危呢，应该尽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会遇到一些真的五音不全的同学呢，我其实很喜欢教他们。 晓然在学界总动员带你认识路德会协同中学音乐剧导师关玉琼。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而焦点创造，我们请来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的发明家卢晓彤。 主持周杰良、陈若琳。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啊，出边咧凉凉地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扭开心机，而家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咧，今日朝头早咧就打电话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凉凉地，咁啊呢个天气有冇朝头早嘅时候饮翻杯暖水咧？ 冇喎、啊， 點解 喎？飲杯水，但又唔係暖水。 咁暖水真係舒服好多㗎。 又唔係冰水，即係擺咗個水壺喺度咧，喺屋企咧。咁跟住未朝早我個習慣咪就飲杯水，咪就咁倒出嚟飲咯。 哦，因為其實我夜晚咧有個小習慣嘅，咁你知都有個暖水壺啦，細細個嗰啲咧，有陣時喺屋企我都會用，特別咧係夜晚嘅時候咧。我會將，因為屋企用嗰啲電嗰啲插仔嗰啲電熱水壺噶嘛，咁我夜晚通常咧我就會掹咗佢，一嚟慳電，二嚟即係減少發生意外啦。咁我就會將嗰啲水咧倒落嗰個細嘅熱水壺仔嗰度。咁呢啲熱水壺仔其實佢通常我瞓覺咁樣，咁佢幾個鐘咧啲水就會開始慢慢冇咁熱噶嘛。咁所以我朝頭早咧就會用嗰個水壺咧就飲嗰啲水咧，我覺得即係都。偏暖加少少熱咧，嗰、那個温度啊幾舒服喎，飲落去真係。 我睇唔出你咁知音喎。 係啊，做晨光做得多，聽啲專家講得多，再朝頭早飲杯暖水，個個都同我講喂幾好㗎，對腸胃又好啊。 係啊，即係懂得養生啊，而家真係要。 係啊，同埋覺得個人暖暖地咁樣咧，又幾舒服喎，醒一醒喎。 啊，真系啊！哎，正话咧，你话我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啊，你听唔到个电话响啊嘛？ 系啊系啊，因为 我哋靠感应攞起个电话啊嘛。 系啊，同埋佢应该咧有写住有来电 incoming call 咁样噶嘛，佢连嗰个字都冇 啊，即系证明咧你同蜘蛛侠咧好似啊，有个感应啊，跟住咁样咧。咁啊，讲起呢一个超级英雄咧，你有冇发觉而家最近大家睇呢啲超级英雄电影嘅时候，多咗一个叫做活动咧？就是你要不断在对比究竟他跟漫画有什么的关联。 哦，有啊，情形咪同我们由细到大看的那些神雕侠侣啊、射雕英雄传，个个都是拿个原著出来比的。 是啦，那现在呢无论是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是漫画迷，那你去对比又好，又或者呢 你甚至乎去一啲影片分享平台，有好多人呢亦都係拍啲片話俾你聽，究竟佢同漫畫又點樣似呀，點樣唔似呀，不斷係咁講㗎嘛。其他電影當然冇啦，因為其他電影可能係原創，又或者係冇一個任何嘅根據咁樣去拍出嚟寫個劇本。咁但係呢啲你真係有一個漫畫嘅設定或者某一啲嘅設定㗎嘛。或者你淨話講金融小說，咁佢有一個小說嘅設定，咁你先至有呢啲嘢做嘅啫。 係啊， 咁而家咧，估唔到而家呢一個系列嘅電影咧，而家變成一個風潮。唔單止淨係香港，因為佢係比較世界性啊嘛，全世界都喺度玩緊呢個遊戲，跟住咧就不斷仲喺度估，究竟佢喺呢一格畫面裏邊仲有啲乜嘢嘅叫做牽實，有啲咩嘅潛藏嘅提示俾你，放咗啲乜嘢喺裏邊？嗱，譬如話呢格畫面。原来是一条街来的，原来这条街后面有个广告牌，这个广告牌上面那份广告呢，原来就是联动了另一套电影的，即是又不断在玩这些这样叫做在个画面里面的侦探游戏或者叫寻宝游戏这样。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即是这个系列，我觉得为什么会全世界都这么风行这么收得呢，就是多了一个这样的元素咯。 哦，是哦， 大家可以看完套戏之后还在这里抡完之后呢，就觉得喂不是，好像看漏了，有人发现了什么什么。 是啊，我在网上看过呢，有些人一天看三次，是一天看三次。 跟着我唯有我再去看咯。那而且就变成好像一个我不做不得的事情。这种呢，这种就叫做互文性，即是互相的互啦。文章的文啦，性别的性啦，性格的性啦，互文性啊，即系话我系呢一个媒介系要借助另一个媒介，或者再借助多一个媒介，几个唔同嘅地方去将呢一件事咧形成一个嘅意识俾你睇，或者俾你听咁样咯。 系， 咁所以而家呢种互文性，即系可以话系发挥到最极致嘅，咪就系、是。呢一類型嘅超級英雄電影咯，因為佢有電視劇，即係卡通片啦，電視劇啦，漫畫啦，電影啦，甚至乎而家新出咗呢一個喺影片分享平台嘅片啦，即係全部嘢咧都係有曬關聯，於是乎你就會不斷喺度補足翻另外一啲嘅資訊。 同埋我觉得呢，而家呢个漫画呢，由于佢呢个就唔系剧透啊，不过佢已经成日喺度鼓吹一样嘢，或者吹捧一样嘢，就叫做多元宇宙嘛。咁我哋现实世界入面又出咗个即系多元宇宙出嚟，又嚟緊又话咩嗰啲元宇宙出嚟啦。咁我觉得呢个世界呢，无论你讲乜嘢其实都系啱。因为总有一个讲法，就咁喺第二个宇宙一定有呢件事发生咁样，咁你又唔会错。呢个世界个个而家都变咗专家咧，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咯。 系啊，咁而家大家就好吹捧呢一啲咁样嘅玩法啦。咁所以咧，你睇下，如果而家未来娱乐事业咧，你都唔可以净系靠一个媒介。譬如你做电视，咁佢哋自己都有可能佢哋自己嘅另外一啲平台啦。去不断去互相，即系譬如话。在一些分享平台，他们会拍一些片，这个譬如拍这个剧啊，那他们会另外一些分享平台那里就拍一些短片，就放在那里。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他就可以保证他可以利用另外一些媒介将另外一些观众吸埋入来的嘛。其实电台现在都一样的，即电台我觉得其实可以再做多一些的。就是一些互相补足的，譬如我们在电台做一个节目，可能就要在一些其他唔同嘅媒介里边咧，要做多啲嘢，咁先至可以成立到呢一个互文性嘅咁样嘅一个圈圈喺度，咁令到多啲人更加投入去玩同埋去睇。咁当然啦，呢个就牵涉到一个人手嘅问题啦。咁同埋你会唔会动脑筋去做多啲呢啲嘢？ 系，我个感觉咧就好似大家谂紧办法，点样将一碟餸咧？炒到好香，然后所有人都中意食嘅。例如我呢碟餸咧，即系譬如菜与牛河咁样。我呢碟餸咧，即系原本佢系菜嚟嘅，我都要加牛肉、哦。不过菜嘅比例系多啲。咁但系第二个人煮法咧，就系都系菜与牛河、哦，不过佢牛嘅比例本身系最多，菜啊加少少。 而一個咧就可能係可分咧係賣點嚟嘅。其實大家都係同一碟餸，不過咧大家嘅賣點不一樣。就好似我哋而家做傳媒咧，唔同界別嘅人其實亦都涉獵到唔同嘅範疇入面，但係睇下邊一個咧係做 main， 即係邊一個係做膽，掕其他嘢啦。 係啊，所以今次點解呢一套即係最近上畫嘅呢套電影咁厲害呢，佢就係將二十年前啦、十年前同埋啱啱嘅三個廚師煮嘅牛肉。都一次過俾曬你睇，擺埋同一碟啊！ 係啊， 你覺得哇，好正啊！ 即係如果你咁樣將唔同元素放埋一齊嘅話咧，大家就會覺得我梗有一款味道我中意食嘅。 係啊，咁所以呢個應該都係嚟緊未來嘅大趨勢嚟嘅。 嗯，咁啊睇下嚟緊仲有邊一幾套嘅電影啊，或者邊一個方向嘅範疇嘅劇集咧，都可以用到呢啲嘅方法，會唔會係？唔同版本嘅杨过又可以走埋一齐咧，嗬？ 哇，好啊！ 哦，系、啊， 即系话阿刘德华、 古天乐 去咗古天乐嗰度，呢个都几好睇。 跟住又加啲小鲜肉嘅杨过喺度，哇！跟、住、又打唔知几多个曾经做过金轮法王嘅人，大家一齐又喺度打，哇！ 谂谂佢， 就转头翻嚟谂佢啦，拜拜。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我哋每一个人咧都会有牙齿，牙齿咧就系人咧最坚硬嘅部分，佢可以咧就系令到食物撕裂磨碎，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消化。点解有啲人嗰啲牙齿会黄，有啲人白啲嘅咧？嗱，我哋先唔好讲牙齿应该啲乜嘢颜色，其实牙齿黄同埋白啊，系同牙齿嘅健康咧系冇直接关系噶。你发现有啲人嘅牙齿发黄，咁但系牙齿都好健康嘅；有啲人牙齿好白，咁但系情况就唔系咁好啦。有啲人牙齿虽然本来系好白，咁但系可能譬如食烟啦，过多嘅譬如咖啡啊、茶呢一类嘅食物，都会令到牙齿变黄嘅。而且牙齿好神奇嘅，唔同牙齿嘅摆位啊，同埋形状，亦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功用。有啲就我嚟切，有啲就我嚟撕碎。所以咧，牙齿非常之厉害啊！吓，佢坚硬，大家都知道系因为珐琅质包裹住啊。其实咧呢一种系一种硬到仅次于咧就系钻石嘅物质嚟噶，而喺我哋人体入边竟然间可以生产出嚟，所以你话几强咧？啊，当牙齿遭遇到撞击啊、冻同埋热同埋磨损嘅时间，珐琅质都能够咧就系发挥保护作用。实际上，我哋嘅牙齿足够坚硬，可以陪伴住我哋一生嘅。牙齿是怎样坚固在我们的嘴腔里面的呢？牙根植入我们的上下颚， 是由一种坚硬的物质牙骨质固定住的、例如是犬齿、我们的门牙、只有一个牙根、去到臼齿就已经有三个牙根了，所以呢不同牙齿的结构都是相当之奥妙，可以令到我们享受更加多美味的食物的。 形态观众眼睛年轮穿举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唱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慰什么，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歌 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 快啊！眨下眼啊，已经咧就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分啦。One Promise 嘅《平凡人的自传》啊，朝头早嘅谂个方法，好嘅方法，令到我哋可以好好减压啦。十七度嘅气温底下啊嘛，一齐咧听听 Circle 有啲乜嘢嘅法宝啊，令到我哋喺群众嘅生活入边揾翻一啲快乐嘅方法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我哋继续咧就系揾到 Circle 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各位！ 系啊， 成日都讲话减压啦，我用另一个形容啦， 好啊， 即系令自己开心啦，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嚟嘅。 啱啊！ 咁我就之前我成日都问我身边嘅人，你用咩方法令自己开心噶？ 我会选择第一，唔开心嘅嘢唔好谂先。咁已經避盡量避開咗呢個唔開心嘅關鍵啦。 係、 第二就係、是、如果想自己開心嘅話咧，就真係要好了解自己，即係呢個我嘅方法嚟嘅。 我以前喺中學做嘢嘅時候咧，經常同啲年輕人講第一步就係、是。好似好深咁样，系咪？认识自己系好紧要嘅。 系，当然啦。 头先你讲啦，起户都系好紧要啦。 系啊。 咁知道自己唔中意嘅嘢都系一个帮手嚟嘅。好似咧，以前有啲人问我咧，你中意做咩噶？我答唔到。但你唔中意做咩啊？我答到。 吓，咁你起码都知道自己啊。 咁你可以筛走咗啲嘢咯， 筛走咗嗰啲唔中意嘅自己嘅嘢先。 系。 因为唔中意嘅嘢咧，其实俾到好多压力我哋。 会啊。 因为我哋唔中意啊嘛。 咁你困死咗，但你又唔識 say no 咧，咁就好弊家伙啦。 係啦。 咁你又如果你再問我咧，我唔中意悶咯。咁所以咧，無論去邊度玩都好咧，我都會覺得正嘅，開心嘅。 哦，你真係唔中意悶㗎？ 我真係唔中意悶㗎、哦，因為以前你細個，如果細個人嚟問我咧，你想做啲咩，我就會答人哋，我會想做一啲唔悶嘅工咯。 嗯。 所以我就揀咗讀社工，好似嗰陣時我聽、 哦、可以成日周圍走， 聽聞好似可以成日同人哋傾偈，同埋冇咁悶咯。 周圍走。 係啊，周圍走啦，一啲啲工種啦。咁、啊、但係如果可以揀嘅，就揀啲可以周圍走嘅咯。 係。 係啊，今日咧我就見到有一個好好嘅個行動咧，都好。好嘅，想介绍下俾大家，叫做咧，佢哋咧系一个月历嚟嘅 ，Action for Happiness， 系 系啦，咁佢系一个行动嚟嘅， 系 又 幸福行动， 系可以咁样，或者开心行动啦，咁其实佢系嚟自外国嘅一班人啦，头先你讲话行动幸福又好啦，佢哋系一个希望身边多啲嘅人咧，市民又好，市民大众都好啦，可以透过系自己啊，去行出一啲嘅一步啦，或者为自己去做一啲嘅事情咧，令到自己开心。 嗯， 你知道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咯，生病系会影响生命噶，每个人都会感染嘅， 系每个人都有佢自己磁场 啊。系啦，如果负面啲咧，我就成日。以前同啲小朋友講咧，就話你啲即係 負能量 毛菌啊，係會好容易就散播噶。 嗯， 嚇咁，但係如果相反嘅話，如果呢啲係好嘢嘅話，咁咪 容易傳開去。 係啊，咁幫到手嘛。 嗯， 成個氣氛、成個環境咁樣。 所以我成日都諗咧，正能量嘅人如果同負能量一齊咧，就真係睇邊個。个磁场劲啲， 劲啲吸咗。 如果正能量嗰个强啲咧，其实佢可以带动埋负能量嗰人开心嘅。但系个负能量嗰人咧，真系太负啦， 咁就弊家伙。 系啦，咁佢连埋正能量嗰个人嗰啲，即系 positive 咧，正能量咧都吸走晒嘅话咧，咁啊两个一齐唔开心。 你令我谂起今日我有个同事咧就分享啊，佢话咧佢之前去咗二十日旅行啦，咁因为佢之前身体有啲毛病咧，成个人都负能量嘅。 即係佢自己都好辛苦。咁佢而家個狀態好咗好多，即係你見到佢樣式都好開心、好輕鬆咁。咁問佢咁點解啊？咁佢就話佢嗰廿日同一個正能量好強嘅人一齊去旅行，佢感染到，亦都諗通咗一啲嘢。咁變相咧，佢成個人咧都輕鬆咗啦。啊，好奇妙喎！二十日一齊去旅行。亦都開心啦， 成個人脱胎換骨， 真係成個人好唔同喎，係喎。咁所以咧，我話我點解會都好想建議，第一你自己都得益啦，第二如果你做呢一樣嘢感染到身邊人，你話成件事係幾正咧， 係 嗰個威力幾大咧？咁我覺得好，我自己都試咗噶。我由十一月開始，咁咧但係佢每個月咧，我見佢而家一路都有出嘅嚇，咁咧每一日咧佢都想你咧去做一件事。好簡單嘅，咁我覺得好得意，因為你每一日唔使諗啦，我拎起我睇，我就可以跟住佢去做一啲嘢，令到自己試行出開心或者啲輕鬆啲嘅一步。譬如我舉個例子啦，我揀一日啦，佢話你今日排隊或者喺路上，讓其他人行先，或者你可以將你嘅座位讓俾人。是就是一个这样的。 如果我搭车的时候我例牌不坐，其实我原意就是因为想让给人。那算不算呢？ 又或者你例牌不坐的时候是站在这 里的。是啊是 啊, 是啊。 我想香港的交通呢都未至于去到呢很松动的。啊、那你、如果很逼的时候、我让你先啦。 嗯 啊、你先行先。 即是例如我今天那个主题是礼让的。 是啦、 啊。然后你就想尽办法今天 去试下 做这件事。都是要 做 礼让。 嗯。嗯那你再回到家裡、啊、你再檢視一下、啊、今天我做了多少呢、 嗯 即啊、這件事原來你剛才說我今天原來我都讓了一個位置給一個有需要的人、 嗯、 或者我今天都做得很好、 嗯、 這件事你讚回自己的時候自我讚賞第一個即可以儲錢的幫自己儲一些正能量的、地方啦、 哦、了解自己跟著就儲正能量 正就正在呢就是有時候不用自己想、啊、我對著那個月曆呢、 啊 我就望下啦，甚至乎唔跟日子都得嘅。你有阵时可能跳咗，咁我就会望啦。就算攞翻上个月啊嗰啲咧，都睇下啦。譬如支持一个你在乎嘅慈善团体，或者铺头或者计划去支持一下咁样，系一个提醒咁样啊，提醒你去行动去做一啲嘢，去吸翻多一啲正面嘅信息，或者能量翻嚟咁。所以呢如果你哋有兴趣呢我呢你可以自己去一啲搜尋平台啦、 啊、 去 search 下叫做 Action for Happiness。 哦。 係啦 ,Action 就行动啦 ,for happiness 咁。咁而香港呢亦都有啲团体呢将佢翻译咗做中文嘅。咁但你搜尋呢一个 terms 呢其实你就已经可以去找到一些資料。 明白。喂，佢個月曆入邊咧，佢每日都有一個， 係啊，有一個指示噶， 指示啦。仲有啲咩特別嘅指示可以又俾下我哋啲聽眾參考一下先咧？ 好啊，一個就係跟遙遠嘅朋友打個電話傾下偈。 我即係今日，譬如我個日曆寫住跟遙遠嘅朋友打個電話。 係啊，譬如你可能有啲日本嘅朋友啦，我就有啲同學喺美國啦。平时时间都很难夹的。咁、今日突然间醒起哦好哦。 如果他说要打电话我 send message, 就都不得啦。我真的要打电话给他。 你知道 message 那个语言传递呢同、真的对话是不同的嘛。 是啊。 是啊。打电话好啲。 按晒掣的时候一路想。 甚至乎现在呢即是都不是说不用收费啦。 啊、 见到样子又可以啊。 不是你是啊你有 WiFi 咪得啦。 是啊即是大家如果是。girlfriend 嘅，大家女仔嘅，唔介意自己冇化妆啊，个头未梳，咪倾下偈咯。我谂见到样仲好啲添。因为依家都系可能你喺啲平台见到啲相啊，去 like 啊或者留言。如果你可以去行，因为呢个都系提醒嘅，因为太忙啊嘛。好似要去关顾一啲嘢都系好似好辛好压力咁样咯。咁但系呢一个提醒就话、我都好耐冇联络。身边的朋友、会不会可以今天跟他倾个电话、视像一下甚至乎家人、我知道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家人都不在香港的、打个电话去、现在、天气变怎样如果是冻的、会不会问候一下你知道有些地方落雪了嘛、可以问候一下他们咯。 都挺好这个日历里面每天都有一 个很不同的、 这个、正能量的 action、大家可以、 好新鲜的每天都在等着、是什么呢今天 如果每一天都有一个 正能量的活动可以做的时候呢，其实人每一日都有一个期待。 啊、 其实期待都是很重要，可以令到人家即 好像生活啊生存的时候呢有更加大的推动力。 同埋佢有啲唔係建议俾自己的。佢、 啊、 有啲係希望你嘅行动係造福埋你身边嘅、 哦。 都係帮緊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囉。 明白。都几多得意嘅嘢。 好得意啊。 正能量。 啊、 不错、啊。 大家去试下揾下。 好，唔该晒 Sergio 嘅介绍。拜 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上班穿什么衣服，计划开始投资组合，定还是还在睡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着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更加是经济重要支柱。虽然香港金融系统健全稳固，但是亦都经历来自外国的金融大鳄冲击。最著名的一次就是1998年特区政府成功打大鳄。 上世纪90年代，亚洲地区成为全球最火热的新兴经济地区，经济过热造成过量信贷，最终导致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对冲基金及国际炒家通过各项投机抛空活动，连番追击亚洲各国的汇市和股市，赚过盆满钵满。当中以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最为著名，后来国际炒家瞄准的目标就是香港。 1998年8月，对冲基金及国际炒家在香港证券市场、货币市场兴风作浪，受到国际炒家的追击，港元持续受压，沽空活动不断升温，亦有媒体报道指人民币贬值和联汇制度将会崩溃的消息，引起市场恐慌。 面对外国金融大鳄的挑战，特区政府决定采取行动，金融管理局在外汇市场作出干预，保持1美元对 7.8 港元的汇率水平。在8月14日开始，特区政府打破常规，动用外汇基金入市，在股票及期货市场双边反击。 在8月28日，即是政府入市行动最后一日，来自投机者的沽售压力达到高峰，当日更加创出790亿港元历史新高的交易量。最终特区政府成功稳定香港外汇及股票市场，国际炒家铩羽而归，损失惨重。 当日可以算是大奇迹日，在这次金融保卫战中，特区政府动用1181亿港元捍卫外汇及股票市场，消耗近13%的外汇基金。 如果大鳄得逞，造成货币金融体制崩溃，拖垮经济，香港会点呢？ 香港是中国土地上最国际化的金融中心，维持稳定及安全的营商环境，亦都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一环。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每年都会更新。 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牛牛 呢只系牛， 咪牛咯。 马肉冒充牛肉，牛啊、蜜糖混入廉价糖浆，意大利黑醋，特级初榨橄榄油。食品欺诈事件比比皆是，电视节目《三十一项世界之蛊惑食材》追踪食品欺诈集团的运作，揭示你买回来的食物内里乾坤。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呢只系牛。 我现在个揭幕，我口语地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巨大选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7:09的时间，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早晨，白权佬先同各位听众望一望一些射击练习的通告先。今天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今天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嚟到直播室嘅咧就系 Didi 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交通啊，睇你个样啊，应该都一切正常、哦、 啊，真系犀利， 系啊， 唔止做节目做得好、啊，睇埋相添啊，家阵 Didi 咧真系好好啊，佢好爱佢自己份工嘅， 啊当然， 点解咧？系啦，点解咧？佢如果出边交通系混乱啊、挤塞嘅话咧、嗯，或者有啲人鲁莽驾驶导致撞车嘅咁样。咁 Didi 係會猛嘅， 啊！你真係醒目啦，即係有啲聽眾咧聽到你有冇用心去做噶，所以有啲聽眾咧都有啲反應俾我咧，我都知道我自己啊，究竟掂唔掂啊？ 咁係啦，咁所以有陣時見到 Didi 咧一猛猛地嘅時候咧，唉、哎，出邊一定有啲情況出現咗啦。啊，咁如果見到 Didi 今日入嚟啲心情都幾好喎、啊，嚇、啊、隻眼咧都係笑咪咪嘅，咁我估出面都 OK 啊。 唔係懵懵地嘅，同埋根本亦都唔想造成交通意外啦、啊，影響到有人，即係牽涉到人哋嘅、牽涉到人命嘅事啦。咁、最好嚟壞車嘅，咁其實都唔係咁好噶啦、啊，最好就路路暢通，係咪咁講？咁啊，恆常嘅塞車咧都同大家講下啦。咁但係今朝早咧就冇恆常嘅塞車喎、 啊， 全部都正常，因為已經放假啊嘛，學校。 咁將軍澳隧道嗰度咧？ 啊，都冇咯，我都話。全港九嘅隧道俾人，你唔信我搞錯，我咁專業，你竟然唔信我？ 唔係你係專業，但係將軍澳隧道嗰度真係例牌啊嘛，嗰、那個位。 你唔係因為你呢、這個世界會有得變噶嘛，咁同埋而家係因為學校開始放假咧，你睇唔睇到啊？所以全部都係冇塞車嘅，全部都係綠油油噶， 即係路路暢通、 啊。但係咧，雖然冇塞車啫，我都收到個壞車報告，大家經過個位咧就要收一收，有小心啲啊！喺中環灣仔繞道噶。中環灣仔繞道西行啦，去灣仔出口嘅。不過咧，啱啱收到阿 Toby 話幫我聽咧，就已經拖走咗啦。咁都同大家講個位置啦、 嗯， 就係中環灣仔繞道西行啦，近住灣仔出口嘅頭先。咁啊，唯一行車線啦，就有個壞車。咁啊，好彩啦，啱啱咧就已經係拖走咗。咁啊，當然交通咁早，時間咁早啊，交通都係正常嘅。咁提一提大家渠務工程啦，就係、是、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廣東道一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嘅。就係、是、咁多啦！ 哇，你真係一～ 講完我即刻咧打翻開個地圖嗰度一望咧，即係冇乜呢一個嘅紅色啊、橙色啊，咪又係唯獨是屯門新墟嗰個位有啲多車。 但其實少少紅咧，即係因為我好得意嘅，我喺個車上面咧，我一見到紅色咧，我喺車上面如果遇到擠塞嘅話咧，我都會開嗰個 地圖出嚟 睇下，地圖睇一睇啦，係咪真係嘅咧？啊，有時係真，但係有時咧唔係，雖然係紅色啫，但係幾秒鐘咧，你知揸車嘅速度啦，好快就過咗，所以完全冇影響交通。 冇錯啦，同埋有陣時候我都見到嗰個地圖都有唔準確嘅情況出現嘅，即係例如可能路面上突然之間佢樽頸位嘅、三條線，佢一條線要進行一啲工程嘅時候咧，其實咁一個少少樽頸位，佢就已經話俾你聽啊，嗰度係實車，咁佢又冇錯嘅，因為嗰度真係汽車個速度突然之間慢咗啊嘛，咁但係實際嘅情況咧就交通做好，因為交通做可以睇曬出邊嗰個路面嘅情況，即係用眼睇啊，好似天眼咁樣， 係啊，好多鏡頭啊嘛， 係啦，係塞車啊，定還是有壞車啊，定還是只係道路改道啊，緊急維修啊，咁我哋就睇到曬啦。 係好得意嘅，每樣嘅擠塞嘅定義都唔同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咩叫做擠塞咧？當然係架車停咗喺度等嘅，嗰啲叫做擠塞啦。架車啜一聲過嘅，咁你知啊，全香港。咁路面上咁多車， 行車緩慢咯。 係啦，行車緩慢咯，等慢起上嚟個程度睇下去到邊咯。如果太快嘅，其實都唔需要講，因為時就快過。係 啊，不過有陣時行車緩慢都要提一提啲司機大哥喎。你唔好諗住喂慢啦，咁啊即係掉以輕心，又走去 loop 電話啊，又千祈唔好。 哦，咁我梗係唔得啦。 因為咧，你見到一隻司機有個反應就係，我見到前面架車行咧，我就可能收嗰個 break 咧，咁我就架車留喺前邊啦。跟住你一望電話，可能前面架車突然之間，得 break 喎，跟住你睇唔到咧，又可能揩到人架車。咁就會變成一個即係小碰撞，咁你兩架車又要停喺度啦，到時真係塞車啦。 啊，咁呢啲意外真係唔想發生。係 啊，完全唔應該發生㗎。 當然唔好啦。 係啊，所以揸車嘅時候千祈唔好掛住喺度睇電話啊。 其實真係唔好啦，有啲人咧咪會 係 咪睇唔知睇電話喎？喺電話裡面咧會睇埋電影嗰啲咁樣喎。 咁離譜。 係啊，我見過啊。 俾隔離嗰個人睇咋嘛？ 唔係，佢自己人揸車㗎。我覺得呢啲咧真係好危險。 咁趕住睇。 係啊，嗰次我先生揸車咯，我見到隔離嗰架私家車啊，电话在前面，但是看戏应该我应该没看错，因为我是用金睛火眼望一望， 你的金睛火好东西，齐天大圣那对， 因为我望到他揸紧车的位置嘛，算了，不要说昨天做早知是不是很开心，昨天冬至， 昨天是吃餐饭咯，简简单单这样。 我昨天因为路面都很挤塞，我家楼下都，所以我步行去了港铁站。 是啊，你那里都不是很远啫， 是啊，大约行三个零字。 是啊，都 OK 的，全部天桥嘛，你那区。 是啊，大时大节都是预咗会塞车的。 是啊，咁嚟紧都好多大时大节啦吓。 啊，是啊，最开心的了，24号啊，31号呢啲咪大时大节。 24、25啊，咁样，31啦。跟住嚟紧仲有一系列嘅，譬如中国人嘅过年啦，农历新年。 哦，系啊，好快过年， 好快啊， 眨眼啊， 冇错。 咁所以咧，开开心心啊， 工作埋呢几日啦，就一扎假期等紧你啦吓。 系咩？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啦，天气方面问一问啦 ，O 字，喂，早晨啦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咁啊，出边天气如何咧？系咪凉凉地啊？ 凉凉地唔紧要啦，琴日冬至都食咗好多暖身嘅食品啊，咁估计今日朝头早咧，大家都可以抵御呢个凉凉地嘅天气。不过真系未至于最冻、哦，好似天文台话咧，下个礼拜到啊，有机会咧气温就真系会骤降啦。咁所以咧，心机旁边你咧就要注意保暖啦。咁啊，睇下今年嘅圣诞礼物有冇机会送下啲保暖衫啊，或者。嗰啲叫做 keep warm 嘅嘢俾啲身邊啲朋友仔啦，咁啊過個暖粒粒嘅聖誕節咧，咁就非常之好啦。睇埋天氣先，今日咧繼續天晴嘅，咁啊望天空嗰度藍天白雲都見得到啦，氣温啊少少涼咁樣都啱啦。十二月你少少涼呢啲基本盤啊，如果你話十二月都好熱嘅，哇根本上朝頭早已經出曬汗嘅，咁真係天氣反常啦。 十二月有邊個想好似澳洲咁樣啦，著住件背心出街，系咪？ 澳洲嘅冬天都好冻，只不过我哋 swap 咗啫，我想讲，即系调咗位啫。 系啊，调咗位咯。所以例如澳洲圣诞节嗰啲咪就系咯，佢哋着住呢个短袖衫。 佢哋着短袖衫。 嗰度啲圣诞老人就惨啦，有冇短衫版嘅啲圣诞老人？ 有噶，你试下打黄金海岸澳洲圣诞，你就会出到啲比基尼嘅女郎。 嗰啲系大只仔，衫都唔着，净系。 戴住顶圣诞帽扮圣诞老人啦嗰啲。 你试下，你试下打，可能会出咗啲意外嘅惊喜嘅咁样喺搜寻引擎嗰度。好啦、 啊，有玄机啊！你讲啲嘢。 详细嘅天气交翻俾小白讲啦。 好，唔该晒阿 O。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咧系多云嘅，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咁啊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咁啊气温下降至到12度以下。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真系空气好，可以吸多一大啖啦吓。早上嘅时间，喂，我哋有晨光大学，听听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早晨 ，Judy。 早晨啊 ，Bobby。 嗱 ，Judy 啊，天气凉凉地嘅时候咧，就好适合打边炉噶。 系啊，嗱 ，Bobby 啊，你有冇发觉咧？其实我哋香港咧，好鬼中意打边炉噶。 系咪因为懒啊？ 你有冇发觉咧？其实唔理系咩季节咧，你出街食饭都会见到嗰啲火锅店咧， 哦，咁啊系， 排晒长龙噶，系咪啊？咁加上咧，咁其实而家已经到咗秋冬季节啦。咁无论你话喺屋企啊，定系出街食饭聚餐啊，咁好多朋友咧都会揀去打边炉啦，咁一嚟可能觉得好方便啦，系咪又好味啦，跟住又会暖粒粒啦咁样嘅。咁其实啊，打边炉咧对唔少人嚟讲嘅话咧，可以话真系又爱又恨啊。点解咁讲咧？咁因为譬如好似你如果系减紧肥嘅话咧，咁如果你打一餐边炉嘅话，其实都几有罪恶感 嘅。系啊，好似食咗几餐嘅份量咁啊。 系啊，咁另外咧，我哋都会经常听到啲人讲啊，话啊，我食完火锅之后咧，啊会上火啊，出现一啲譬如好似喉咙痛啊、牙肉肿啊或者生暗疮啊咁呢啲表现嘅。咁有啲人就话，诶唔使惊，我饮翻啲盐水，又食翻啲冻嘢，饮下啲啤酒咪冇事咯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啱啱讲嗰啲啤酒啊，同埋啲沙冷食物啊，饮盐水其实咧都冇乜清热嘅作用嘅，咁反而咧有时会伤咗我哋嘅脾胃，或者系食滞咗啦、呕啦同埋肚屙嘅。咁所以啊，其实我哋点样打边炉咧，先可以话保持生意健康咧？咁当然第一样嘢咧，我哋知道咧打边炉最紧要嘅就系个汤底啦。 系 咁啊，因为打边炉嘅时候你都知啦，咁嗰啲汤水咧咁啊一直喺度翻滚噶嘛。咁加上嗰啲火锅嘅食物咧，一般嚟讲都系比较油腻啊。咁如果你系加咗啲麻辣啊，或者系太浓味嘅汤底嘅话咧，咁有时嗰啲汤底再加埋一啲温燥嘅中药嘅话咧，咁就好容易令人上火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打边炉嘅时候咧，都尽量拣翻一啲清汤啦，譬如系芫茜皮蛋汤啊，或者系番茄汤嘅。咁另外一样咧就系火锅食物嘅选择啊。咁如果你打边炉嘅时候咧，咁大家都会成日食咩啊？食牛啊、牛肉啊、羊肉啊呢啲噶嘛。 好燥啊！成日都听阿妈讲。 其实都系属于比较燥热嘅食物噶。咁加上咧，其实我哋中医认为咧，牛啊、羊咧，其实呢啲都系发物嚟嘅，咁就唔适合咧话食得太多嘅。咁特别咧系对于一啲譬如你有湿疹啊或者系荨麻疹嘅病人嘅话咧。有时你食完啲火锅之后咧，皮肤嘅问题会加重咗或者复发嘅，咁所以咧建议各位朋友咧打边炉嗰阵时咧，尽量都系要拣翻温和一啲嘅鸡肉啦，或者系鱼嘅，或者去配搭翻其他嘅蔬菜嘅，咁就唔好话一味咁样食肉类咁样嘅。咁同时咧都要避免翻一啲比较浓味嘅酱料嘅。 系 咁最后一样咧就系打边炉嘅时候嘅饮品啊，咁打边炉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饮啤酒啊、汽水啊，或者系珍珠奶茶呢啲饮品。 系啊， 咁系啊，咁如果你话贪图一时嘅冰凉口感嘅话咧，咁就唔系话唔得嘅。咁但系咧，其实呢啲饮品咧，佢嘅热量啊同埋糖分都系好高噶嘛，咁所以就唔系一个健康嘅选择嚟噶。 系 咁，所以咧打边炉嘅时候咧，饮咩咧？咁其实最好咧饮翻一啲无糖嘅绿茶啦，咁都可以解渴啦，又可以消滞啦。咁當然咧，亦都可以飲翻一啲酸梅湯啊、菊花茶啊，或者係竹蔗茅根水噶。咁呢啲咧都有清熱降火嘅功效嘅。但係總括嚟講啦，咁飯啊要日日食嘅，咁但係邊爐咧就唔可以日日打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本來有一啲慢性嘅病啦，譬如係高血壓啊、高膽固醇嘅話咧，咁打邊爐咧？就要特別注意 的啦。所以咧，我成日都覺得咧，頭先阿 Judy 講嗰一扎嘅飲品咧，同埋食材咧，都係啲火鍋店嘅陰謀嚟噶。你有冇聽過一個講法就係、是、嗱，飲多啲汽水咧，就填飽個肚，等你咧嗰啲任食嘅時段咧，就可以食少啲。同埋咧，啲貴價食材嘅時候咧，相對地咧又會夾埋個湯底咧，就會覺得好膩，咁所以咧食少少就飽噶啦。 係，但係我哋其實都可以選擇嘅，其實。 系啦，咁最紧要都系食得健康同埋食得开心啦，两者之间都要取个平衡嘅。 冇错啊 ，Judy， 我又想问一下，咁有冇话咧系食紧中药嘅时候咧唔适合打边炉嘅咧？ 嗱，如果你食紧一啲中药咧，都系比较已经系燥热一啲嘅，或者系你个人咧都系偏向比较热底嘅话咧，其实打边炉都。尽量都系少打啦， 系咁如果 都系打少啲， 咁万一如果真系打完边炉，哇，真系有口损、脷损啊、眼肿、面肿啊，上晒火嘅时候，有冇啲急救嘅办法可以教下我哋咧？ 嗱，一般嚟讲咧，咁就好多人咧都可能真系去拣去饮凉茶嘅，咁啊饮凉茶咧，其实唔系话唔得嘅，咁如果你系比较属于一啲清静嘅话咧，其实系饮下凉茶，譬如嗰啲五花茶嗰啲都系可以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可能喉咙痛得好犀利。或者是牙肉肿得好犀利嘅话咧，咁可能建议翻咧都要睇翻医生噶啦。 嗯，系啊，有好多人咧，我识得嗰啲都系噶，即系好中意自己咧行过凉茶铺咧就买啲清热解毒嗰啲凉茶自己饮啦。咁但系咧又要继续去打边炉，咁所以咧今朝早咧听咗 Judy 嘅意见之后咧，真系大家吓适可而止，少吃多滋味啦。 系，要小心啲打边炉。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udy， 唔该客气，拜拜。 喘气啊！佢系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好咁啊，阿 O 都喺度啦， 同小华倾下偈先。 嗯，嗱，琴日咧，我哋有个好重要嘅团队成员咧，就有大日子啦，咁样咁啊，喺社交平台入边，大家都可能各自睇到照片啦。 讲得噶， 当然啦，你个重点咧就交翻俾即系佢自己本人去宣布同埋公布啦。咁但系 好想讲一样嘢，就係教下大家玩 IG 先。 嗯， 大家琴日我哋其他成员都可能有 po 下相咁样啦，即係或者其他同事们都有 po 下相。咁你恭喜人呢，你真係要 at 佢先可以睇得到喎、 哦。 你就咁喺我个照片，即係我自己社交平台 IG 嗰度就咁写百年好合永见同心，我都觉得有啲诧异。大佬唔係我结婚㗎嘛，係咪先。你想当事人睇得到，你要 at 佢嘅咁样。咁呢个我希望大家都会知道同埋了解囉。咁如果你话喂想自己亲自同佢讲你自己喺社交平台，即係 DM 佢又好 ,PM 佢又好，咁呢啲都系一啲社交礼仪啦。所以都想即係趁住今个朝头早教下大家玩 IG， 有阵时玩 IG 都要有啲礼仪嘅或者礼貌啊吓，咁啊呢一个都系要知道啦，因为我琴日就系收到全部都系一啲祝福嘅语句啊， 嗯， 但系嗰啲祝福嘅语句就系摆咗喺个照片嗰度，咁可能当事人又未必睇得到咯，咁啊不过即系当 咁你咪唯有 at 翻 佢 系嘛，转翻我唔会做呢啲嘢啦，我通常我自己都唔会做，我受话符可能会 delete 翻添啊，你自己喺翻佢嗰度留言啊，不过。或者都是送上衷心的祝福啦，咁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绝对是可喜可贺。咁唔止佢嘅，十二月都有好多唔同嘅亲朋戚友啊，或者咧身边嘅朋友仔都结婚啊，咁祝佢哋咧每日都 sweet sweet。 今日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农历十一月十九，释宜、定盟、纳采、迁徙、入宅。祭祀、祈福、出行、开光、安香、解除、求医、治病、造屋、起基、修造、安门、造船、立畜、牧养、入殓、借土、修坟、立碑、会亲友、安机械。 咁多我记唔切喎， 唔使刻意去记嘅。今日记嫁娶、动土、安床、造桥、掘井， 咁多好嘢我都未记得晒，呢啲我点记得啊？ 轻轻松松记得几多得几多，唔紧要、啊。今日都系椰枣坚果面包日， 我会试多啲唔同款式嘅面包，俾自己多啲选择。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芳邨葵正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一名女住客死亡，暂时未知起火原因。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葵正楼二十几楼一个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到场救熄，单位内有一名女子死亡。警方正调查一宗贩毒案。检获市值大约8500万元，怀疑冰毒，拘捕两人。警方前日晚上在元朗马田博村一间村屋附近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其后搜查一间村屋，在屋内检获大约104公斤怀疑冰毒。呢名男子同埋屋内一名女子涉嫌贩毒被捕。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警告各国要做好，要准备好应对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感染个案大幅上升。克鲁格说，世卫欧洲区域53个国家当中至少38个出现 Omicron 个案，并在丹麦、葡萄牙和英国等国家成为主流病毒株。他形容另一场风暴正在来临，未来几个星期 Omicron 将在区内更多国家成为主流病毒株，将已经很紧张的医疗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克鲁格又说，欧洲89%的早期 Omicron 病例都和常见的新冠症状有关，例如咳嗽、喉咙痛和发烧，大部分患者是20多岁至30多岁的成年人，病毒最初在社交和工作场所传播。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目前有120多名美国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活动。绍伊古仲说，这一批的雇佣兵准备使用化学武器制造挑衅事件，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这个说法。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形容绍伊古的说法完全错误。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湾仔出口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唯一行车线已经开翻啦，交通回复正常。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湾仔出口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喺旺角道咧就有渠务急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啊，暂时咁多条隧道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呢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天台陪住你，圣诞好鬼蛋。 我是圣诞老婆咪咪， 我是圣诞老人 Alex， 我是圣诞仔仔阿 B 啊！ 这个圣诞我都要买好多礼物送给乖乖的小朋友， 当然最大份的就要送给我们至乖的圣诞仔仔啦。 我不要。 为什么啊仔？ 有好多小朋友啊都需要圣诞礼物的，我想将我份礼物送给他们啊。 我们的仔真是乖 好生性啊。 因为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的圣诞节。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黄淑曼、思芬，你哋知唔知办公室整齐对工作安全好重要噶？如果要你哋写封信俾未来嘅自己去提升自己，写啲咩呢？ 致未来的我，办公室光线唔够就记得揾人换过晒啲光管。 仲有呢， 记得用。 喂，又系你答嘅黄淑曼，今次思芬你答。 致未来的我，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律人时段内风骚职安剧，咁就够晒留意工作安全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环境够整洁，开公司会安全又快捷。我系黄淑曼 Fiona。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我哋三个咧，虽然喺疫情期间都有好多生活上嘅改动，但系好似都未试过隔离嘅日子，系咪啊？ 嗯，揿住塌出块木先，大佬啊， 真系冇试过啦。但系我身边嘅朋友， 好搭佢，搭都费事啊。 因为后生女啊，讲啲过 金嘅， 讲啲过头说话话嚟嘅， 冇金嘅。 总之最紧要大家，无论你系经历过或者未经历过，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啦，咁但系有时譬如隔离嘅日子，即系有时有啲系14日啦，有啲系7日啦，有啲21日啦。咁有啲朋友讲翻咧，唔同人都有唔同嘅感觉嘅。有啲本身佢好窄嗰啲咧，佢其实佢冇乜特别话觉得好唔舒服嘅。 系佢都系睇翻 N 字头串流平台啊，煲下剧咁样，喂咁快7日啦， 系攞个重拨出嚟动啊，咁样喺度自己静心啊咁样啦。咁但系有啲咧就好辛苦，即系去到第一个礼拜完咗之后，到第二个礼拜咧就已经好，即系觉得好 好唔開心啦，個人開始要成日去打電話俾啲朋友，即係覺得好辛苦啊，因為覺得同外界咧斷絕咗一個嘅接觸。咁啊，最近咧喺電視上面咧，亦都揾咗一個藝人咧，去到入住一間房，而呢一間房咧就好細嘅，70几尺嘅啫，咁就一張床啦，咁啊有一個櫃啊咁樣啦，咁佢咧就唔俾佢帶電話。即系唔俾佢带嗰啲即系同人哋联络嘅一啲工具啦。咁佢自己咧就带咗啲书，带咗我唔知点解佢带地图啦吓。咁总之带咗啲， 佢谂住逃走啊嘛，都知道喺边度噶。 系啊，总之系带咗啲书，咁啊带咗少少嘢咧，咁就去到即系参加呢个嘅挑战啊。其实就想睇下佢咧一路咁样断绝同外界嘅来往，喺一间咁细嘅房里边有啲咩嘅变化。咁一开头入到去嘅时候咧，好自在噶、哦。咁你见到呢位女星咧，佢就自己喺张床度拉下筋啦，系啦，即系正常啦，即系基本啦，就做下运动啊 ，me time 睇下书啊，咁样啦。好啦，跟住慢慢咧，佢就开始有少少觉得闷嘅感觉，即系佢有个镜头影住嘅。咁闷闷地嘅时候咧，佢就自己喺度唱歌啦、跳舞啦，即系喺间房。 几耐之后佢开始有闷嘅感觉？有冇？ 几日之后，几日之后。 哦，都挨到几日。 系啦，挨到几日，系啦。咁佢就开始自己就自娱啦，搵啲活动去到唱歌啊、跳舞啊，咁啊对住个枕头即系当观众啊咁样啦。咁開始咧就再過多少少時間咧，就已經覺得唔舒服啦。佢話有啲作嘔啊，有啲生理嘅反應出咗嚟啦。 心理影響到生理，係 啦， 生理影響翻個心理咁樣。 係啦，跟住咧就開始有啲唔舒服，又走去廁所嗰度咧。作呕，呕咧就呕唔出啲乜嘢嘅，但系纯粹就呕。 作呕啫， 系啦，咁就觉得好头晕啊，咁样。咁之后咧，佢就宣布咗咧，就 放弃， 系啦，唔再挑战啦，就放弃啦。咁有啲心理医生就话咧，其实系真嘅，即系一啲孤独感咧，其实系令人哋个身体系会出现好多不良嘅反应啊，即系唔系话你好想出去玩，而系你同人哋嗰、那个即系人与人嘅连结系冇咗咧，系令到你个心。而影響你的生理嘅， 但你覺得呢個研究咧個問題出喺邊度先啦？有可能係因為佢唔准帶呢、這個同外間聯繫工具啊嘛。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佢嗰間房好細嘅。 係。 嗱，如果調翻轉頭，我一樣唔俾你帶任何嘅溝通工具嘅。 係。 但係俾一間大屋你住咧。大屋 是会好啲嘅，系会好啲嘅。 如果似 villa 咁样放假 feel， 所以唔知佢究竟系因为间屋太细，所以佢唔舒服啊，定还是冇得同人倾偈，所以唔舒服啊？ 系，我觉得系两样嘅，即系冇得同人倾偈，就固然你会觉得啊，好似好被隔绝咁啦。而嗰个空间令到你觉得局促咧，亦都系会有影响 嘅。咁如果我俾一间好细嘅屋你，但系可以 同倾偈， 可以俾你带电话嘅，或者带电脑嘅，咁你会唔会可以挨得好耐啊？ 其实都系细。知道中國，不過近排我就好多嘢要温習翻喺網絡嘅串流平台嗰度， 就 是、我估有兩三日時間，我都想正式睇翻我過往冇煲過嘅劇。 因為譬如呢一個咧，譬如喺日本有好多地方嘅，即係特別係東京咧，嗰啲朋友都係匿喺一啲嘅叫做呢啲網吧裏邊過夜噶嘛， 太空艙啦， 佢真係細到一張床都冇嘅，係一個位，一張書台，一張凳，但係佢哋就喺嗰度過咗好耐嘅生活咯。但係佢哋可以同人溝通，因為有一個 互聯網 喺度啊嘛。 係嗱，但我有睇嘅，佢呢一個點解咁快就有反應咧？就是、因為佢長時間啊嘛。即係譬如你話，我本身都好窮嘅，或者屋企嗰個空間都好細嘅，咁但係你未必係長時間喺個空間噶嘛。即係你可能只不過係瞓覺喺度、幾粒鐘咁啊，跟住你會出咗去，你會見到其他嘢，即係有啲新鮮嘅空氣咁樣嘛。咁啊，令我諗起咧嗰陣時，我都有個朋友，佢話咧佢屋企裝修，咁佢阿爸咧就去咗佢屋企嗰度住。咁好快咧，佢阿爸就有一啲即係舊病復發，即係嗰啲心悸啊。佢咁然後咧，佢阿爸就話唔得，係因為本身我 friend 咧係住嗰啲一人單位嘅，即係嗰啲studio 嗰啲咧。咁佢話再加上自己冇私人嘅空間，嗱佢有得傾偈啊，有得同阿女傾偈啊。但佢都話即刻咧個身體咧好似有啲異樣咁樣啊，係啦。咁然後咧，佢阿爸就咁算啦，我自己都係book翻出面， 搬走啦， 咁樣。佢話不約而 遇啊。佢话都唔知呢个系系唔知佢系心理病啊，定系真系心理影响到生理咯。 嗯，嗰个正所谓有嗰啲咩叫做狭窄空间恐惧症， 啊， 幽闭恐惧症， 幽闭恐惧症啲好细嘅地方你就会惊噶嘛， 系啊， 会有嘅。 诶，咁你又讲得啱。头先我讲话参加呢个实验嗰个女性咧，佢就放弃咗，即系唔再喺嗰间房嗰度话自己一个人匿埋啦。跟住后屘佢出翻嚟咧，佢话入 lift 啊，佢都有少少即系嗰个犹有余悸都仲喺度，即系嗰个感觉都令佢仲谂翻起咯。 点解要咁样咧？ 你话点解要做呢个测试？ 收视系 咪？点解？点 为咗收视啊？你明 噶啦， 即系譬如我哋呢啲咧，由细到大住嘅屋好细咧，反而又冇乜嘢嘅，应该我去挑战啦。 系， 即系我又中意自己一个人。 但你挑战过好多嘢啊，我惊佢唔俾你再挑战，惊你人生挑战佢大。 攞埋呢一个，攞埋呢个。 神制造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愤？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凡间？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呢個題目咧應該好啱我哋三個男人講， 係咪啊？ 係啦，嗱，你聽埋先，可能 你冇諗其他嘢， 旁邊嘅 我冇諗其他嘢㗎，我而家心如止水，係 嘛？啊，咁就乖啦，咁樣嗱， 聽下先。 平時咧，譬如阿小白講啲親子嘢咧，我同鐘哥未必答得到嘴啦，係咪先？我同 我答到嘅親子嘢通常都係唔好咁樣教仔咯，唔好咁樣。 跟住咧，我哋想講蜘蛛俠咧，小白未答到嘴字。 你仲未睇噶？ 我答到嘴啦， 你答到啦，系咪？答到可以啦，系咪？可以啊，因为我今朝听到你打俾钟哥讲个互文性嘅时候咧，系啦，咁我就即系可能小白唔想爆雷啦，依家成日话爆雷即系剧透啦，即系用嗰个说法就系咁，所以就但系我觉得有个限期嘅。即係你可以劇透， 其實今朝鐘哥都有啲劇透 嘅。唔係啊，你講真，如果你 有隱喻嚟， 你真係劇透咗。 今朝個隱喻， 你劇透上一個位啊。不過而家唔講啦，嗰 套戲咧， 係咪牛肉嗰個啊？你講 唔係，你之前有一個位劇透咗啲，係啊，一陣 off mic 先同翻你講個位， 唔緊要啦。其實我覺得到今日為止咧，已經係劇透嘅大限，聽日就可以劇透。點解我咁樣講咧？因為其實套戲上個禮拜三上噶嘛， 一個禮拜， 今日已經係禮拜三啦。喂！你好中意嗰套戏，一个礼拜你都抽唔到时间睇，你有几中意啊？ 得噶，唔得噶，即系啱啱佢而家跨住个圣诞，有好多人专登当佢系一个圣诞嘅节目啊！ 圣诞都好多戏，捉鬼咁死队咁样， 系啊， 其实捉鬼咁死队我有少上台， 有咩 话咩？ 系啊。 啊落咗话啦， 捉鬼咁死队啊， 咗啦， 落咗啦， 哎呀， 唔紧要，好彩 平衡时空啊你， 唔系好彩你唔系做二台院线啫，系咪先？即系其乐你为 B， 圣诞 系睇。我亦都反映一样嘢，就系作为一个爸爸咧，有阵时候套戏我哋真系睇嘅时候，我好想睇呢套，跟住你发觉日翻工啊，凑仔又望下望啊，原来佢落咗啦。 系啦，仲有九把刀嘅月老都系喺呢个礼拜嗰度有得睇。 遇到 我 啲朋友睇咗。 好啦，唔做得睇啊！你想知有咩戏睇？你礼拜日听二台院线啦。好啦，咁啊，讲呢个话题，应该我哋都接连到啊，有个 same point 就系咧，讲咧呢个打机嘅文化，尤其是入机铺打机，问下。两位拍档多唔多入机铺打机？旧时细个， 细个得多啦。 我基本上咧系即系不受欢迎。 点解？ 因为我 打得好叻， 三几蚊咧就买咗部机好。 系咪啊？ 你咁劲， 你玩咩 game 啊？麻雀先打好耐啊！ 咁样 射击游戏咯， 射击游戏 即系真系拎住支枪， 唔系飞机嗰啲。 哦，哇！你嗰啲都叻，嗰啲咧 咩1942啲 friend 啊嘛， 1942啦。 但系你要避开嗰啲圆粒粒嗰啲子弹咧，其实好难嘅。 好易，嗰阵时啲机好易嘅咋？ 系咩？ 佢永远都系嗰几个 pattern 噶。 系啊， 即系只不过系嗱，佢最初好少啦，咁你点喐都得啦。 跟住一炸子弹嘅时候会慢咗噶嘛部机？ 一炸子弹部机慢咗啦，但系你要早过佢咯，因为佢永远咧都。一系佢永远有一个死位俾你走嘅， 有咪角落头咯，角落球咯，左下 角落头都中， 都中噶。 佢角落头会漂移噶嘛，即系可能呢一个 round 就喺左下，下一个 round 喺右上，即系佢会咁腾噶嘛。 但系嗰个游戏系设计得好好嘅，因为佢嗰大绝咧其实好震撼噶。你而家谂翻咧， 成个画面爆炸噶嘛， 系啦，成个画面爆炸咁样，有啲轰炸机嘣嘣咧。我觉得以一个推叫做扯画面式嘅游戏嚟讲咧，佢真系做得好出色。 我都有一啲唔擅长嘅游戏 嘅， 打嗰啲搏击游戏我完全 打搏击游戏，即系Street Fighter 嗰啲啊， 呢啲类型。 头先阿 O 讲嗰啲扯画面啲游戏咧，其实本身我麻麻地，因为佢冇得俾我停喺度。嗱，你以前我细个打过一个，我唔记得系街机定系屋企玩咧，咩冒险岛啊？ 哦，冒险岛 咩高桥名人有个人拎 住斧头，我有玩， 飞下飞下咁样， 嗰个好玩噶， 嗰个系好玩，但系佢画面不断系咁行嘛。 系啊， 你睇都睇唔切，佢就已经俾个画面拉走咗咁样。 系啊， 我觉得嗰啲辛苦啲啊。 好多呢一类嘅游戏，嗱，嗰啲系家用版啦。其实咧，我哋嗰阵时摆一蚊根基咧，呢个情怀咧，依家仲有人讲紧呢个谚语啦，叫潮语啦，就系话 而家唔识噶啦。 依家唔识啦，但系咧，依家都仲有好多机铺喎。 而家啲机铺系代币定系都系入 coin？ 我唔知啊，我冇入过去。 嗰日有机会经过一间机铺噶，我约咗啲朋友去尖沙咀食韩烧。 哦，咁啊， 下边就有一间机铺啦。咁我就话，喂，不如落 有咩？ 有啊，有啊，我都同啲朋友讲，喂，不如落去打下机啊。有个随行嘅年长少少嘅朋友话，唉，唔好搞咁多啦，食咗嘢先啦，咁样。 啊，系， 有啲咁嘅事。 有啊， 做咩佢唔识玩啊？你嗰位同行年长嘅朋友。 咁唔紧要，有机会。 佢谂住上面嗰层嗰间啊。 哦，系咩？上面嗰啲另类机铺嚟，唔好乱去。各位朋友仔，喂，不过点解无端讲呢个咧？话说咧，呢个街霸咁就有呢个期间限定店，咁就喺尖沙咀一个 商場嗰度啦，俾大家親子重受啲樂趣啦。街霸勁嘅地方咧，就係來來去去其實都係嗰啲角色，佢偶爾咧下一集咧會添加一啲新嘅。 親子 係啊！ 而家下一代仲點會有人打街霸？ 有，而家仲出緊新 嘅街霸㗎。我知，但係唔會覺得勾咗嘅咧。 唔會。嗱，我要講，因為咧，我都好 focus 呢個電競 e-sport、嗯。其實 e-sport 嘅街霸咧好勁嘅，即係南韓有一隊啦，中國有一隊啦。 有咩分別啊 ？e-sport 嗰啲街霸同 個畫面係咪唔同咗 嘅？e-sport 咧，佢有個世界排名嘅，首先係一個打一個嘅。譬如有一個叫做白猿浩浩浩咁先算。你知啲電競選手唔用真名㗎嘛？即係佢哋用嗰啲。虛擬名咁樣， 即係8888元號同白元號號號號號咁樣。 係啊，即係我哋舊時識嗰啲咩 Toys 啊、God JJ 啊嗰啲啦，即係香港舊時嗰啲電競選手都係用呢啲名噶嘛。白元號號號對 ABC 1234咁先算啦，或者亂噏。 白元號號號號對 O O O O 係啦，係啦。咁即係可能我係南韓嘅選手，你係另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嘅選手。 香港選手 係啦，跟住咧就喺一個舞台嗰度打，你知唔知咧？單單一場街霸在線睇有幾多人一齊睇緊佢哋打呢個街霸 live 嘅一個爭霸杯，過百萬人去睇阿龍對阿 Ken 喎，係阿龍對阿 Ken 嗱，你諗下嗰個畫面係好似你舊時僆仔咧翹埋手喺後邊咧，對於跟隊嘅時候嗰個感覺啊， 對於呢個咧我就冇乜研究啊，我就想知嗱，以前嘅街霸就是平面噶嘛，見到兩個人就左右搏擊咁樣噶嘛。咁而家嘅街霸 而家都係平面， 而家都係平面，不過加咗啲立體嘅元素。 如果 3D 嗰啲嗰只係鐵拳啦， 係啊， 嗰只鐵拳。 即係我以為佢會用翻呢啲人物，但係咧就變咗一個立體嘅版面俾你。 佢唔會超咁立體，但係佢會將即係唔係齋平面咯，佢真係會有啲特攝嘅鏡頭出 嗰啲叫做超 bit 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轉咗第二個畫面啦，咁個畫面就有少少 animation 啦，即係譬如我出好勁嘅旋風腿，佢就可能打中咗佢嘅時候， 打到飛天咁樣發， 跟住又變翻做個平面嘅畫面。 我以為佢打嘅時候咧，可能已經有360度俾你可以周圍揾啊，周圍睇啊咁樣。 少少咁多咯啦，周圍睇又唔得嘅。不過啊，我舉個例子啊，大家都有打過街霸啦，我估鐘哥都有打過啦。周宣年啊， 真係打得唔叻。 港產嘅電影啊，《超級學校霸王》啊，你都要揾阿學友啊、劉德華啊出嚟啊！去拍呢個經典電影啊！ 我有好似做軍佬， 軍佬啊， 係軍佬啊，係啊。劉德華、 任達華係印度佬， 印度 隻手伸長，係啊，隻手 伸長。嗱，我哋講緊角色啫，冇歧視成分嘅，因為個遊戲設定呢啲名 本身角色名係咁樣。 盧偉光就做嗰個將軍， 係啦係啦， 係啊係啊， 嗰個叫做赤木司令 嚇嚇。阿劉德華係扮嗰個鐵面嗰個， 即係個大面具嗰個， 係啦係啦， 喺條邊嗰個啊嘛。 總之所有都加個佬字落去，我哋用翻貫徹翻面具。高 富城系咪后屘都系做阿龙啊？ 我 白色衫，白色衫嗰个 阿龙咯，阿龙咯， 阿龙系啊。 但冇话 Ken 啊， 阿 Ken 系郑伊健系嘛？ 伊健啊，好似系 冇啊，冇 阿 Ken 咩？ 好似冇。 记唔记得边个做春丽？ 春丽 邱淑贞啊？ 系啊，呢个只系最终极。你哋细个睇，我梗唔系睇学友，梗唔系睇刘德华，梗系邱淑贞啦。你哋竟然咁认真去处理啲男角， 真系唔好意思啊！我跳咗一跳啊！我谂起第二套电影啊，有第二个人扮过春丽， 边个啊？ 即系喺《城市猎人》真人版啊，成龙扮过 春丽。哦，系、哦， 所以话咧，街头霸王啊，影响几咁深远咧，系咪先？我依家都想睇啊，可唔可以叫阿邱淑贞、阿沈月 好啦， 赤女嚟扮扮住春丽？ 好啦，咁你喺街头霸王里边，边个张伟健扮边个啊？ 张卫健好真唔记得咗。 张卫 健系主角嚟噶，街头霸王。 佢好似唔系扮其中，啊佢扮超级杀人。 系啊，佢扮孙悟空扮龙珠嗰个。 你点估到超级学校霸王 会有呢一套咧？ 唔系、啊，都醒谂嗰个人，因为咧你净系单系Street Fighter 咧，你可能Capcom 啊嗰啲，即系佢嗰个公司啊会话喂你侵权，我而家加咗第二啲元素落去，由孙悟空由猪八戒咁样加落去，咁我就 mix and match 嚟噶嘛。 九十年代头噶嘛套戏，我都怀疑真系冇咁多嘅所谓版权添。 系，不过真 系 好 系啊，以前世界唔同嘅， 震撼咗我嘅青春， 系啊， 撼动咗我嘅青春。 喺到以后我就冇打啦。 喂，讲翻打嘅， 好难打，我觉得街头霸王真系好难。 系噶， 我唔叻嘅，其实我每一次打嘅时候咧。 我已經我係好俾心機去到出佢啲絕招，但我淨係可以做咗嗰個動作，就係我好俾心機出，但係又唔係流暢嘅咯。 即係格鬥機喎，即係慢慢 打得叻嗰啲咧，係會搏招嘅。即係我有陣時，我頭先咪講，我都會上網打，係睇嗰啲電競高手打嘅，因為睇人哋打咧好爽快嘅。係 啊， 因為自己打得唔叻， 自己打唔到。 佢哋咧啲搏招技咧，依家有啲唔同噶啦。即係譬如我哋細個都有打開啦。即係譬如呢個旋風腿、無影腳咁樣出完之後咧，跟住就再出波。跟住就再出升龙拳咯，呢啲就俗称屈机啦。嗰、那个连续技或者搏招搏得叻咧，其实咧你任何对方咧任何一个掣都揿唔到咧，你已经咧扣咗一大段血咁样咯。系、啊，呢啲就系几有趣。同埋咧，街头霸王咧系发明咗云啊，发明咗咧你两个格斗咧，即系譬如阿龙对阿 Ken 啦，你比我劲打啦，打到你晕啦、 哦， 你晕嗰个片刻咧。是他发明的，跟住你就可以系咁再、 即系啲硬值时间啊嘛。 系啊系啊，发明咗晕，我觉得几现实。 打到 佢 晕，跟住啲掌 又 飞 又 飞。 你俾人系咁打，真系会晕噶嘛？ 但系呢一类型咁样嘅游戏咧，即系格斗类型嘅游戏，咁真系可以啱阿爸同我仔一齐去玩咩？ 唔啱，唔紧要啦。 你点解释？点解要打佢嘅？ 打佢咧咁样。 咁即系打者我也咩？ 咁啊，我报纸都系咁样，亦都举办咗周末亲子导赏团。体验比赛 啊！我真系好想知佢点样导赏、啊，即系点样嗱？ 唔好问我啦， 导赏咧， 唔好问我啦。我纯粹觉得即系一个儿时嘅集体回忆啫、啊。原来有啲嘢真系可以红卅几年。亲 子咧就唔系净系譬如我呢啲爸爸嘅、可以例如我爸爸同我去睇。 我系 都系亲子、啊， 但譬如话你爸爸嗰个岁数，佢应该就唔系打呢个街机大嘅年纪啦。咁你即系照计，应该系你而家呢个年纪，你细个嘅时候咪啱打咯。 系啊系啊。 咁你个仔就啱咪同你亲子咯。吓、 啊， 咁你个仔个年纪， 但系又暴力得滞啊嘛，街霸对佢嚟讲， 比尽可能十零岁，即系可能有机会系十几岁噶啦。咁、但系你十几岁同佢一齐打机。都唔係唔得嘅，都得嘅， 係同埋有家用版噶嘛，唔係一定下下都要入去街機度。 不過你講起呢、這個親子式打呢啲遊戲機咧，咁早排都可能年幾之前，有一套日本嘅電影，係咁就係講阿爸同阿仔去玩嗰啲電動遊戲，但係嗰啲即係互相隱藏咗姓名嗰啲噶嘛，就從而改善咗兩個人嘅關係嘅。 哎呀，我都期待同個仔仔有呢一幕。 但系大家唔知道，即系阿仔咧就知道，即系佢哋而家打机咧就是、大家在线啊嘛。咁、但系可能你唔知道我系边个，我唔知道你系边个咁。阿仔就知道嗰个系老豆、 哦， 但系老豆就唔知道一路喺个游戏里边帮紧佢嗰个就系佢个仔咯。 哇，好 touching 呢啲桥段。 我睇过唔系咁嘅，阿仔咧就追紧一个网络情人。 咦， 同我老豆追嗰个网络情人系同一个人。 你睇咗第二个网站啊嘛？ 点解会咁样咧？点解我同你睇嘅嘢， 即系由你睇咗第二个版本。 中哥， 平衡好多版。 中哥，平衡时空啊！平衡时空啊！可能我睇到啲你睇唔到嘅嘢，你睇到啲我睇唔到嘅嘢。 唔好睇错其他嘢啊！ 好，时间嚟到八点钟啦吓。 八名球员同一名教练组成员，皇马当地星期三将会喺联赛迎战毕尔包，估计只有14名球员可以正常作赛。根据西甲赛会规例。一支球队至少要有13名可出赛球员，当中包括至少5名一队成员同一名守门员。已经接种疫苗的球员检测呈阴性之后，可以即时返回球场报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6点，升108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01，英镑10.353，瑞士法郎8.45，澳元5.578，加元6.039。新西兰元5.278，欧元8.806，每百元兑港元6.8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04美元，卖出1790.68美元。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咧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 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懂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电视剧集《最爱》的主题歌曲，今次找到宇多田光帮手制作音乐主题作品。宇多田光出道23周年系列歌曲《Kimi ni Muchu》，为你着迷。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日本连续两星期数位下载冠军之作，宇多田光为你着迷。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每个国家有它的一部宪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新的国家成立，每个新国家成立的时候都制定它自己的一部宪法。所以宪法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一份身份证，用来去参与国际社会的时候，令到国际社会去了解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它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同埋咧呢個國家嘅政府嘅體制嘅，咁即係憲法雖然有好多條文係比較技術性啦，但係佢最終嚟講咧都係反映到嗰個國家嘅歷史同埋文化嘅。 憲法一分鐘。 早晨啦，系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喂，琴日咧做东啊吓，咁啊好彩冇跟美股跌，只港股咬腰升翻226点，咁啊重磅科网股回涌，呢个系报章嘅标题，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系咪有机会啊过完啊，即系做完东之后咧，大家咧有餐好饭食下咁样啊吓？ 唔理噶咯，仲有冇嘢睇？ 系，仲有冇嘢睇？嗯， 我都系审慎少少啫。其实睇翻就之前其实个大市方面啦，都曾经会有个反弹啦，但系你见到咧反弹咗之后嘅话咧，就好快又再反过，因为始终嗰个上升动力方面咧，其实都真系麻麻。同埋你谂下，相较翻之前嘅跌幅嚟计嘅话咧，其实而家个反弹咧，就真系好似好温和啫。咁所以你睇到咧，投资者态度方面咧，其实都仍然系非常之审慎喎。 嗯，系啊，都系可能年尾流流咧，大家都系等放假多过等入市咁样啊。 系啊，可能系。 系啊，我觉得如果你话睇翻一啲即系技术性嘅水平嘅话咧，咁你起码叫重上翻十天廿天线嘅话咧，就讲紧23,500嗰啲位啦。咁、其实而家都系睇翻究竟即系23,000能唔能够，即系唔好去到十天廿天线先啦。咁我哋先讲咗23,000能唔能够企得稳咧，都系大家一个即系希望系做到嘅嘢咯。 嗯，即系要留意一下。不过咧，即系准备咧迎接啊2022年啊，系咪要睇下啲新手机啊，钟哥？ 即系迎接新产品啊嘛。咁睇即系睇啦，即系下个礼拜咧，小米就有新机推出啦。通常呢啲咧咁即系咁大家会目光焦点聚集喺佢哋嗰啲产品上面嗰啲咧，都会有新产品嘅时候会推一推个股价噶嘛。咁而家今次如果下个礼拜有新手机推出，帮唔帮到小米呢一只股咧？ 嗱，理論上咧就譬如之前嗰啲係手機或者係啲科網新經濟公司嗰個係氣氛好嗰時嘅話咧，推新手機方面咧都可能會有機會帶動個股價，因為點解咧？新手機一般嚟講嘅話咧，都係價錢會貴啲啦，咁同埋個毛利率相對嚟講都會高啲啦。咁第二咧就以即係之前小米方面咧，其實推新手機咧都會有對股價有推動嘅，因為點解咧？佢啲而家即係新推嘅新手機咧都係高端少少嘅，因為佢之前咧其實一開波嘅時候啲手機都係比較低端啲噶嘛。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譬如買有啲都係1,000+一部啫嘛。咁、但係就舊年開始其實睇翻阿雷軍都自己走出嚟做呢個直播帶貨啦嚇。咁推嗰啲手機方面咧多數都係講緊係呢個5,000+平均5,000+人民幣一台啦，咁就係成功地咧就拓展咗高端市場咯。咁呢個高端市場嘅話，就令到佢哋嘅毛利率咧就升翻上10%+嘅，因為之前嘅毛利率咧講緊係5%都唔夠嘅。咁另外因為小米嘅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唔係賣手機噶嘛，佢係透過賣手機之後咧，好似蘋果嗰啲吸引你用 iCloud 啊，用佢嗰個係社群嘅互聯網嘅服務嘛。咁如果嗰啲人個消費力係高啲，可以買到部高端手機嘅，咁自然喺互聯網服務嘅消費力都會強啲咯。咁、但係不過而家咧就真係未必一定係好勁嘅推動，我自己覺得，因為小米始終咧就經歷過3-4個月咧，大家都會擔心佢哋嗰個市場佔有率下降嘅問題，同埋你而家蘋果又跑翻出嚟咧，因為蘋果個 market share 彈翻上嚟啊嘛。咁另外華為咧推即係啲手機又陸續推出嚟，咁所以變咗可能投資者都會係比較抱等等啲嘅。 咁睇下身邊人有冇話換下手機啊，再作觀察，再即係喺 再諗啊。 係啊，要觀察多啲咯。你見到喂，全部都係用嗰個牌子嘅，咁嗰個牌子梗係股價有得升啦。全部都唔用嗰個牌子喎， 唔好諗啦，咁就 點搞啊？咁樣同埋即係小米有另一陰霾嘅造車嗰度啦，咁樣咁你因為幾日咧啲車股都碌咗落嚟喎，咁啊 Kenny 嗰啲比亞迪啊嗰啲咧，哇一係唔跌，一跌去翻又係200+呢啲水平咧。咁啊，285系个配股价啦，咁啊守唔住就系咁跌落去啦。咁近排呢啲电能车股系咪差唔多收油啦？即系我哋成日话，即系汽车一系俾油，一系俾地板油。 电能车俾油就去啊嘛，一抌就去啊嘛，而家收就停， 一收就诶冇电啦，咁样系咪？点搞 ，Kenny？ 你交俾你分析一下。 我諗就嗱，其實比亞迪之前都強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就好明顯，其實近排就車股都係弱嘅。講真，你睇翻好似呢個係即係長氣啊，或者係呢個吉利方面啦，都有高位落咗唔少嘅。比亞迪就本來之前都頂住嘅，但係終於咧都要即係回翻套啲。咁我諗都係因為嗰啲資金流向又轉翻去炒其他股份啦。咁同埋而家咧都係高估值嘅股份咧都係窄廢啲嘅。咁加埋年尾啦，可能好多基金經理方面咧都埋單計數，因為通常啲車股都似乎都仲有唔錯盈利，比亞迪就更加一般嚟講都有好盈利喺度啦。咁可能都會係即係賣單嘅下數就沽翻啲貨先出去咯。但我想覺得電動車咧依一個範疇咧，都係嚟緊一個係發展嘅趨勢，同埋咧依個概念咧就應該係未炒完嘅，因為嚟緊個比例方面咧不斷要增加嘛。即係而家都係講緊5%-6% 到佔車嘅比例，但係去到2030年嘅話咧，要去到50%啊嘛。再加埋佢而家車電動車方面咧，就我哋成日都講唔係個車咁簡單，係個 device 嚟㗎嘛。即係裏面嘅功能性啊，或者裏面嘅用途方面咧，就等於好似一部手機慢慢擴展出去。咁所以個潛力係大嘅。咁但係任何概念都係啦，炒到咁上下都要透透㗎啦。咁電動車我諗而家 即係喺個頭調整或者透透階段啫。 嗯，咁啊，真係要留意一下啦。即係電動車可以透透，但係有啲股份咧就由年頭咧透到年尾。話説係咁啊，鐘哥，我又飲茶啦，跟住又見到有個叔叔咧就過嚟話啊，好中意聽陳光第一線，我話好多謝多謝。咁話好中意聽 Kenny 講嘢啊，咁我話我多謝 多謝佢先， 係代 Kenny 多謝佢啦咁樣。咁但係咧，通常咧講完多謝後邊 俾個 number 嚟， 係啊，唔係佢就問翻啊，佢又問翻啊，問翻呢個聽眾朋友問翻，喂。这个微盟啊由年头、年头跌到落去年尾根本即是这些云端服务呢、过往那几年其实就好吃香的即是这些云概念咁样现在呢就跌到一个云咁样包括明源云啊微盟啊、中国有赞啊等等啊都是呢一波一碌咁样跌跌几倍喎仲要是。 性格同一咯。keep 到啊 ，keep 到系嘛，keep 到啊，钟哥你 keep 到啊，嗰阵时你个股票佢 keep 到啊，都喺十蚊楼上 ，keep 到跌， 佢 keep 住跌咁样，好啦，交俾 Kenny 帮我哋讲下，喂，究竟啊，即系散户操作呢一类云端嘅股份有啲乜嘢嘅想法啦？嗱、今年唔升，2022年可唔可以升？定还是趁今年年尾执仓嘅时候执走佢啦，扫走佢啦， 即系壮士断臂咁， 系啦，delete 咗个 app 佢啦，咁样delete 咗个股票 app 佢，点解？好咧 ，Kenny 交俾你详细讲讲啦，唔该。 其实咧系真系两难嘅，因为讲真，佢其实系都真系跌咗好多落嚟。但系间公司本身其实唔系话啊有咩财困啊或者咩公司出现咩假账啊 credit card 唔系嗰啲问题，而系嗰、那个我哋成日都喺节目讲嘅大环境嘅问题。因为嗱，点解以前我哋中意啲股份咧？因为佢做嗰、那个。精准营销去做沙提桶嘛，就是所谓的精准营销，就是增加那个在网上面的 e-commerce 那个 ROI。咁点样增加到呢个精准营销 ROI？ 就是利用数据，利用大数据嚟去做一啲系精准营销。但系啊，今年国家政策就话唔可以滥用数据，唔可以咧用嗰个数据嘅一个垄断嘅支配嘅优势喺度。呢、這个就正正系一个咩啦冲突啦。因为我要用到啲数据，譬如好似腾讯，好似呢个系即系阿里巴巴咁样，我拥有庞大嘅数据，同埋知道嗰个客户方面咧好多背后嗰啲数据或者甚至私隐啦，咁我先至可以令到我从呢个客户里边咧搵到多啲商机，所谓叫做精准营销就系咁样啊嘛。咁、但系而家国家政策唔俾啊嘛，咁就变咗形成咗咧嗰个经营环境系转变咗咯，咁就变咗嗰个究竟去到咩嘅地步先至系会系即系叫停咧，或者系叫去到咩地步先觉得合理咧？呢、这个大家都未。所以就形成了这些股份方面呢都继续是有个下沉的情况。其实你看回平台经济股呢就算大的平台经济股呢都是未稳定的嘛。譬如好像我们昨天都有讨论过京东本来都好地地的但突然间这一排呢都弱翻再加上这个打击那些网红带货那些就是过分销售的活动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他们。所以大嘢都未得呢这些小嘢就更加未得住。 嗯，咁可能散户咧都要守一段時間啦嚇，咁啊下個禮拜再同 Kenny 咧解拆下一啲咧，今年啊由年頭跌到年尾嘅嗰啲股份，啲散户應該如何自處啊？攞個急救箱出嚟急救下係咪啊 ？Kenny 最緊要嚟緊咧聖誕快樂啊啦， 係啊， 啦， 祝 哥 過開心嘅聖誕節啦， 冇錯， 祝 Kenny 聖誕快樂先， 係多謝 Kenny， 大家 好，下個禮拜再傾，多謝你，拜拜。 Kitty 有啲嘢想同你分享， 钟哥我都有，预埋阿 O 先。 多谢晒 ，Barbie 都有份。 好啊，小白你要唔要啊？ 系乜嘢嚟噶？ 一齐分享圣诞喜悦， 好啊！ 晨光第一线提提你， 圣诞佳节 约埋家人朋友， 开开心心过圣诞。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嘅圣诞节。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杨秦翻到屋企，咁啱妈妈唔喺度，见到弟妹经常都只能够食糙米饭，觉得好难过。而杨丽仲系嬲杨秦，点解争人钱唔还，令到妈妈难过。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面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起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了愿在完美对待选择 打欧怎么有什么优惠 好，同小白同鐘哥講下呢一個題目啦。之前咧喺優惠時段都有講啦，話有呢個紀念抄可以抽啦。 嗯， 咁估計你哋兩個都冇抽啦。 冇啊， 係啊， 係啊，留翻俾有需要或者有興趣嘅朋友。 真正想擁有嘅 係啦，我就係真正想擁有嘅人啦，因為已經派咗結果啦。咁啊，唔係個個都抽到35年章同埋4年章。 你有冇啊？ 我都抽唔到咯， 哎， 我只系抽到单张， 嗯，一张 系啦，单张咧就好麻烦，一阵先讲下点样麻烦。 总之系宣传嗰啲啊，只系收到张宣传单张， 系啦。喂，不过咧题外话，嗱，讲呢啲纪念抄咧，就一阵先讲话个纪念抄嘅攻略系乜嘢啦，或者你要点去付款啦，点去喺限期之前俾钱啦，咁呢啲关抽到嘅朋友事啦。咁你抽唔到啊，你当一个资讯咁样听啦。不过两位拍档，你对啲 number 有冇迷思啊？即系譬如自己车。牌啊，手机号码啊，或者password 唔好攞出嚟讲啦。呢啲你会唔会好执着？ 曾经 啊，系咪啊？ 曾经一定有个年纪，或者有一个 唔好太差，我觉得已经 OK 了。你有冇谂过头个车牌翻嚟？ 有， 真系有嘅，真系有嘅，系咪啊？咁会想系自己个名嗱，因为有咗自定车牌之后咧，你可以拣，譬如叫做OOO。一咁先算啦。我成日个脑入面諗啲数字都系啲唔好嘅数字。所以我都系 OOO 一一一。 车牌英文都得㗎嘛。即系譬如 O 咁样 DJO 咁样。 唔得好似 O 唔可以行头㗎。 系啊。 咁你咪 DJ 囉 ,DJ 行头嘛。 都得。 O 字有冇都我都唔系好记得。因为同个零字相 关。系啊 ,O 字有得揀嘅不过。系 O 字有得揀嘅。 咁我自己觉得呢首先啊，自定車牌， 好似有冇得揀咧？好驚，好似冇添。 因 為 佢同我零字相近啊。咁自從有自定車牌出現之前咧，我已經對數目字嘅迷思已經冇咗噶啦。 係咩？ 所以咧，我就即係過咗個階段。 你到邊咧？你喺邊個階段？ 早期 突然間停咗對數目字嘅。 十幾廿年 前。可能係因為咧，唔知鐘哥係咪咁諗，就係覺得啊，既然初頭成日都諗住車牌呢，係命運安排咗嘅。係 啊。 你突然之間發覺呢樣嘢，人類可以操控翻喎，咁你即係打破、擾亂咗命運嘅安排。 因為我曾經試過真係好沉迷一啲， 即 係 多啲個八字就會覺得老禮啲咁樣，白啲咁樣講啦。 嗰啲嗰時有人同我講嗱。边几个数目字咧就啱娱乐圈嘅，咁你就 咁系边几个啊，钟哥？咁系边？ 我阵间先，阵间我讲埋下边嗰节，跟住你再问我，睇你有冇兴趣接。跟住我真系揾嗰啲 number 翻嚟啦。咁我揸咗架车之后，又唔觉得特别好咗。 嗯， 咁原来系冇分别，但系钱你就使咗啊嘛。 嗯， 咁咪咁辛苦花费呢啲金钱做乜嘢咧？ 你有冇谂过系好彩我转咗呢一个嘅？ 如果唔系仲衰， 如果唔系仲衰，其实佢已经帮咗我啦。你会唔会咁谂啊？ 冇喎，冇咁谂喎。 再问多次，咁请问系边几个数目字系啱娱乐圈？你听翻嚟啫，都系又唔系你发明出嚟噶，系咪先？ 边几个数目字我就唔知啦。边啲数目字娱乐圈嘅人最中意讲，我就知啦。 咁啊，呢啲我梗系知啦，系咪先？但系通常你话譬如做生意咁样，系啦，3388嗰啲咯，系啦，3388嗰啲啊，咁啊，即系128啊嗰啲。有阵时我都中意咧，上去嗰啲二手车网咧，睇下人哋啲车牌 number 嘅。我自己曾经都有啲迷思啊，但系一路都冇做咧，系因为我觉得咧转车牌呢下嘢 好煩啊嘛。但我啲朋友咧投資車牌， 填張 form 嘅啫，應該 係唔係㗎？唔係嘅咩？你要留牌費，跟住你又要入揾架車去掛咧。 嗰啲係有閒錢，係啦。咁但係咧就睇你有冇咁嘅需要。 係啊，你留架車去掛，我哋正常人一架車嘅啫嘛。即係你又要整架車去掛嗰個車牌啊。 如果你揾一啲嘅 sales， 佢會幫你處理嘅。 係咪啊？我啊冇咯， 即係俾多少少錢，其實佢幫你搞曬㗎啦。係 啦，最後都係錢嘅問題。不過我有啲朋友咧投資車牌有道，佢第一批咧自定車牌嘅時候諗啲車牌出嚟嗰啲咧， 我就講咗個重點啦，因為第一批咯， 係啊， 你先至飲到頭啖湯。 佢哋係啲 creator 嚟嘅，佢本身都有創意啦，即係曾經將一啲唔方便，即係將啲英文字母砌埋一齊咧，我意思啊，或者啊有陣時個七字咧，可能係一個山括號啊，定開括號啊，咁樣咪框住咗， 係 框住，即係 L 加埋個七字，咪啱啱框住咗咯。譬如 中間寫個 love 咁樣， 係啦，譬如Robin 咁樣先算啦 ，R O B I N 咁樣，咁你中間可以框住咗。特別啲，可能本身 R O B I N 呢個字已經有人用緊咯。 我有見過有人用緊啦。即 係 學阿 O 話齋，如果佢加個 L 喺前面，加個七字喺尾，咁又係。 係啊，你已經有 關我事咯。 係啦 ，represent 到你自己，跟住但又同人哋唔同，又唔使投人哋嗰個翻嚟啊嘛，係咪先？即係我覺得都幾有趣咯。 你就係真係要第一水咯。係 啊， 即係一個分享幾有趣嘅。咁話説有一間好大嘅跨國公司，咁佢其中有一個品牌嗰個名英文字嚟嘅一個組合，咁跟住咧。冇嘢啦，咁不以為意啦，一路都冇嘢噶嘛，都係佢㗎嘛。咁自從有呢個自定車牌之後呢，咁唔知陳時某時有一個人好早期，不如佢攞呢個英文字做咗個車牌啦。咁佢自己好平㗎啫嘛，嗰陣時佢自己整。好啦，跟住佢買嚟做咩呢？因為佢自己本身鍾意。咁之後嗰間跨國公司想攞返呢一個品牌做佢自己下面嘅汽車嘅一個，即係當係廣告 咁。咁就要高價買咯， 就係 高價買啦。 跟住話，乜俾人整咗㗎？咁跟住佢要想擁有嘅時候，佢就要俾錢去買翻原本整咗嗰個人啦。咁原本整咗嗰個人聽到，哇大公司，哇我中意啊，我更中意你啲錢。咁於是乎就用一個幾 標高 價嘅價錢咁樣就買咗咯。 呢啲就係有生意頭 腦。係啊，咁啊，即係冇啲跨國公司喺香港未有嗰啲牌啊。 好啦，攞曬啦， 有彈一兩個過嚟啊，查諗去申請㗎嘛。 攞曬啦。 係啊，呢啲都係有趣嘅。咁啊，關於數字嘅迷思，頭先都話有啲實料俾大家補完一下。咁啊，即係如果你話抽到今次嘅紀念抄嘅話咧，咁你都可以去翻咧，即係嗰啲便利店嗰度交錢，咁啊之後咧就約翻一個時間去攞你嘅抄票咁樣。單張咧，即係一張一張嘅廿蚊紙，今次係廿蚊紙嚟噶嘛，咁啊升值潛力就冇乜㗎啦，我就係抽咗。單張20蚊， 會唔會即刻洗咗佢咯？ 除非你 number 好靚啦，除非你 number 好靚啦，哦都百幾蚊嘅，即係你百幾蚊買張20蚊嘅鈔票，你諗下啦，究竟你會唔會洗啦？我都會 keep。另外咧就係有四年張同埋35年張，嗱35年張咧就根據呢個前幣嗰啲投資專家講咧，佢話呢個就升值潛力最高噶啦。 當然啦，最大幅啦。 總之你抽到35年張咧，首先佢發行量又已經少啲啦，你抽到咧就必須去攞嘅咁樣。咁如果你話唔攞咧，就蠢了咁樣，即係類似有咁嘅說法啦。咁四年張大家都可以去參詳下啦。總之即係有啲鈔票呢唔係抽到就贏到㗎啦。咁所以即係抽到嘅朋友都去攞返啦，參與下啦吓。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2月22日係一年嘅第356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9日。1808年12月22號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第5号交响曲在维也纳河畔剧院首演，整场演出超过4小时。第5号交响曲又有命运的别题，作品在古典音乐当中属于最受欢迎、最著名，亦最常被演奏的交响曲之一。第5号交响曲得到广泛的赞誉和极好的口碑，亦被称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受其影响的作曲家包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马勒等等。12月22号出生的朋友擅长从事长远的计划，懂得按部就班，知道利用自己经验可以预测未来，清楚每一个阶段追求的目标。由于需要长时间计划，所以速度偏向缓慢。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

人仁慈，即是对自己残忍。 半桶呢行真的好忙啊嘛，下次呢啲嘢你梗系要记得提我噶啦。 呢啲嘢点解要我提你啊？ 总之零件吩咐咪帮你搞咯，个客你自己搞掂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劲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耳仔软的性格怎样影响他在职场生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同你奋力展翅。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翠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有呢队乐队 Pixel， 早晨。 Hello， 大家好啊，早晨啊。 好，咁啊，介绍下你自己先。 好，我是 Pivas。 我是 George。 我是 Marco。 系咁啊！嗱，你哋就成军差唔多一年啦，正式叫做正式出道咗咁样。呢一年时间里面，由你哋开始到而家嗰个感觉有冇唔同，或者你哋本身谂住做嗰样嘢，而家有冇做到个 feel 咧？ 其实而家开始，我哋觉得 Pixel 系慢慢大轨道嘅，即系我哋做嘅所有嘢开始越嚟越有方向，同埋大家相信，同埋大家目标越嚟越一致咯。 你哋嘅方向系 系 升， 冇错，系喺想喺舞台上面俾大家睇到更多唔同嘅一面。 系 Pixel 嘅方向系出多啲歌，同埋即系想喺歌曲上面做更多嘅表达咯。 系，但你哋其实喺组队之前咧，有冇谂过自己会组一个男子组合嘅咧？ 组队之前，因为我哋完咗造星啦， 系 其实嗰时系未清楚个去向系点样，即系系未知道嘅。是大海男兒之後就知道，有機會做男團啦。咁就知道係我同阿 George 咧，一開頭知道先嘅，跟住就知道，Marco 再加入嚟，跟住大家都有共識，好喎、啊、，OK 啊，跟住就成咗隊啦。 咁本身你哋組隊之前算唔算 friend 咧？ 唔 friend。我做星係咁啱係 A、B、C 唔同組， 甚至係有少少敵對嘅關係咧。嗰陣時 呢個純粹係你啫，其實我哋都係冇，我哋組只係和平，我哋係 peace 嘅。 敵對意思係我哋，因為我哋每一組都要 battle。即係我哋每一組都要同大家進行一個比試，咁贏咗係留低輸。 冇啦，你兜唔到㗎啦。 你有敵意㗎啫，其實係。 系你， 咁但系嗰阵时，如果大家即系喺个比赛度啦，又唔系同一组，咁可能即系就唔会咁熟悉。咁但系知道要同佢哋一齐组队嘅时候，有啲咩反应？即系会唔会都曾经留意过呢个人啊？对佢留下咗一啲印象啊？咁样咧？ 当初其实因为真系玩紧呢个比赛咧，有好多个选手噶嘛，系冇话特定有边一个自己系。好，我係淨係熟我自己組嗰啲人，我係唔係好認識隔離組其實有啲有邊啲人係點樣，即係邊啲好叻啊咁樣。嗰次真係冇諗呢啲，因為淨係想專注自己嘅表現。咁係之後我有睇過 Marco 跳舞，我覺得佢跳舞幾好喎。跟住 George 我就係覺得佢個幾靚仔，因為佢係真係佢 做咩喺度暗笑啊 ？George 自己喺度， 佢贊成呢件事， 佢係尖尖嗰個笑嚟喎，咁。所以其實一開頭你哋大家唔係好熟，然後對大家個印象即係又有少少古古怪怪咁樣樣啦。咁到到你哋真係合作啦，即係一齊認真地做嘢嘅時候，有冇發掘到對方一啲你之前睇唔到嘅好處咧？俾啲機會大家讚下。 有嘅， 不 過仲古怪。 仲古怪。係 啊，大家我哋有啲私底下癖好。 係唔講得嘅，全部都。 講得嘅。 唔係因為你講佢，佢講佢啫嘛，唔尷尬㗎呢啲係嘛？ 最多估 計係 佢啫， 即係都係 Marco 嘅，係啦。而家我睇到咧，係呢度有一條線喺度咯，即係呢度兩個一對嘅，跟住 Marco 咧， 因為真係好多，係 敵對嘅， 好多好多特別嘢。 咁係咁講啲嚟聽下啦，因為 Marco 其實有時候我喺電視節目都有睇到你做啲綜藝啊，或者係啦，即係參與下啲節目咁樣啦，咁都見到你一啲。幾可愛嘅特質嘅，咁我唔知道呢兩位嘅隊員係咪講緊嗰一種啦， 係 啊係， 我嗰個可愛， 咁我就比較，因為我主持嘛，咁我要客氣啲啊嘛，咁你哋會用咩形容詞嚟形容佢咧？ 騎呢咯。我知啊，喺佢面前都 核突啦。 我喺佢面前我又 冇道德心 嘅，我會放屁啊！喺佢哋面前先會，即係喺鏡頭面前我唔會做呢啲嘢咁樣。 係， 所以佢哋就覺得可能我啲人 點解你唔自己匿埋先做咧？呢啲嘢 通常我會即係通常練緊舞嘅時候，你唔會突然間跑走啊！我要放屁啊咁樣，即係通常都話我嚟緊有個屁要放，你哋小心啲啊嘛。 係， 跟住佢哋就喺隔離嘅嗰陣時。 呢個係最友善嘅一個講法。 係， 平時唔開聲。 係。直接做係啦， 屁嚟開聲， 係，所以呢啲就係你啲怪癖啦。咁你嘅隊友係接受到嘅， 接受嘅， 係。咁呢個都係叫做當係自己一家人啦，自己人你先會咁咩啦，係嘛？ 要喺度 有屁同響， 幾多人？唔係講笑嘅。 我同你唔係同一隊喎，你唔使同我咁親力喎，你而家忍住啊！呢間房唔係好大嘅咋。咁但係你哋有冇話邊一個會比較做主動嗰、那個，或者係做決定嗰個咧，即如果唔係你三個人三個意見，其實係好煩噶嘛，定係唔係其實都係公司話事咯？ 講個重點 就係公司話事。 出重點 啊！你哋都係配合啦，負責係咪啊？ 唔使自己講，你叫量 都有嘅，都有嘅。可能有時可能對表演上面啊，或者一啲音樂上面嘅諗法，大家都主動嘅，大家最自己中意即認真嘅嘢，大家係會講自己嘅諗法。 我就負責衣著咯， 係， 即係多數可能fitting 嘅時候，我話喂呢啲可能唔啱你著喎，試下呢啲， 係啦，佢衣著熟悉啲， 形象上 嘅呢個係啊係啊。 喂，咁但係咧，有時都見到你哋除咗喺唱歌之外，有其他嘅工作啦。咁你哋其實有冇話最想係咪只係擺翻喺唱歌嗰度？定係啊唔係喎？其實我試咗其他嘅工作都好有興趣，希望譬如我哋可以三個一齊做戲，或者三個一齊去主持節目咁樣啦。 我哋其實咩都做嘅， 其實都 好冚撈。 我哋唔係我哋 Pixel 有好多唔同機會， 我哋我哋一個優點嘅係得閒， 係啊， 咁有兩個咯，我 仲有兩個，仲有兩個啦， 乜都做，乜都做，係。咁最想做乜嘢啊？ 最 如果認真啦，咁我自己咧，即係入咗行之後，我第一個。即係我一月係出第一首歌嘛，我當嗰個係出道嘅第一日啦。咁我之後就接咗個劇， 嗯， 係啊，冥冥之中，咁應該可能下年嘅 Q1 會出嘅。 哦， 咁我就發現，原來自己對演戲都好有興趣，同埋少少興趣係好有興趣，所以就好都幾想試下做演員咯。 即係意思係想做主角。 咁 聽到啦， 其實我覺得唔係啊，主唔主角唔緊要，係最緊要冇發揮嘅空間。 啱啊， 但係主角就最大嘅發揮空間啦。 有時睇戲唔係㗎，有啲可能真係出嚟一陣仔，好短嘅啫。但係佢係啊，但係佢個角色可能係擔當一個好重要位置，或者可以俾佢發揮到。有時主角都有好多局限嘅地方。 咁你又覺得講得冇錯喎， 係 啊，係啊， 即係話你扮下路人得啦。 係唔該曬，唔該曬。 但係好搶戲嘅佢係。 好搶戲個路人啊！ 咁其實當你哋而家咁樣組合咗之後，你哋嗰個理想希望嚟緊啦，短期啦，達到啲咩目標咧？ 其實咁嘅，我哋 Pixel 下年嘅目標係好簡單，就想出多啲作品。因為其實今年兩首歌咧，我自己係覺得合格嘅。 嗯， 即係I mean合格意思，即係個數量。 嗯， 因為其實我覺得一隊團體最需要就係作品。係，so far我哋而家雖然作品唔多啦，咁就希望下年就出多三四首歌，咁然之後開一個小型嘅音樂會。 嗯，係， 呢個真係終極目標啦。 係 啊，出歌依家呢個年頭，我哋都知道出歌多幾首係困難嘅。 嗯， 可能錢啊各方面，但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出到多啲屬於 Pixel 嘅歌，

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I'm the nice guy, got the right body and the right mind. Rolling up the party, got the right vibes. Move like haters. Fresh boy, pull up and we lay low. On the pass, get moving with the bass low. Got the army right behind us when we say so. Let's go. 台湾是一个位于鲤鱼门海峡的外湾，是香港岛最东的谷地。由于三面环山，加上水源充足，所以盛产大量的材木。这些的木材可以做柴薪之用，所以这个海湾又叫做柴湾。18世纪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那些人是客家人，原来他们都是在这里拿柴去生活的。以前柴湾曾经被叫过做西湾，咁但系由于柴喺客家话同西嘅粤语音有少少相近，所以就会出现咗错误嘅地名啦。虽然柴湾嘅地名纠正翻，但系柴湾以东嘅小海湾、小柴湾就一直被称之为小西湾啦。仲有一个小插曲嘅，据讲上世纪50年代香港政府开发柴湾嘅时候，部分人士认为柴湾呢个名唔系好吉利，提倡改为翠湾，翡翠个翠系咪劲好多呢？咁但係最后都冇成事，只係得翠湾村放弃咗用柴湾而用翠湾嘅啫。 香港有个好靓嘅维港啊，咁当然係鍾意啦。同埋有冇发觉呢，近呢段时间呢几个月啊，多咗好多嗰啲喺呢个海边侧边嘅长廊呢，即係新开咗。 係啊， 佢唔係一定呢要等到成条长廊呢就起晒佢先开嘅。而家政府嘅方法、就是。 逐節 啊。係啦，佢逐節佢都照开俾你。 嗯、 即係都係单车径㗎嘛。佢唔係一定由大围俾你踩到去呢个荃湾，即係兜个大圈喎。 係啊係啊。 即係兜大埔啊，跟住上水源啊，佢唔係成条开晒、跟住先至俾你喎。其实佢 前啲话可以踩到去元朗添。 係啊，上水都可以踩到元朗㗎啦。而家好似係争荃湾入屯門嗰一節 係啦，爭少少。如果嗰一節搞掂埋咧，就全香港好大部分都可以，即係以九龍半島為例啦，你可以踩勻曬，係啊，即係用單車嘅道路咁樣。咁但係即係頭先小華都講得啱啊，依家海邊都多咗，有唔同名咩東海岸啊，跟住咧之前話 西環嗰邊都有個海濱長廊開咗啊嘛，嗰個都幾靚喎。 係啦，因為之前你哋成日入去搞人哋码头去决定另辟一个地方俾大家亲自落。好有趣㗎，西环嗰、那个叫做海岸呢，佢有一个圆拱形嗰圆圈嗰啲啊，好似成碌蛋卷咁样。但即係平时叮当呢， 係啊 叮当哆啦 A 梦大雄嗰啲。 喺个水泥管入面㗎嘛。 水泥管嗰啲叫佢有几碌呢啲水泥管呢， 嗰个水泥管系特制嘅，即係佢唔系真系攞啲水泥管摆喺度。 真系俾你玩。 佢系 design 嘅水泥管。 係啊，咁俾你打下卡咯。大家即係冇得飛都係留喺香港打卡。 係啊，同埋西環嗰個位有個靚嘅地方，就係佢日落咧真係好靚。因為嗰個冇辦法，咁佢真係喺西邊。 天然啊！ 一落日落嘅時候，你望住個太陽真係鹹蛋黃。 咁、大家都仍然記掛住日落係喺巴黎啊嘛。即系要日落巴黎先系靓啊嘛， 使唔使搵埋铁塔啊？ 难搞啲咯，依家就飞唔到啦。 日落周围都靓嘅，睇你自己心境啦。 太阳得一个， 係啊，太陽 睇就睇嗰個噶啦。咁我哋太陽。咁但係如果你話想再特別啲嘅，喺呢啲香港嘅海邊嗰度欣賞下香港嘅兩邊嘅維港兩岸嘅話咧，咁啊多咗個，咁相信大家喺傳媒都見到好多啦，就係話嗰個鴨仔咩鴨仔咧，水上單車 嗰只成個鴨仔型嗰只水上單車 係啦，冇錯啦。咁我都見到其實有除咗鴨仔形狀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咁有啲就本地設計師去到設計啦。咁如果你話其他地方嘅都有水上單車，不過呢個最大嘅賣點就一定係因為佢喺維港。咁你維港踩呢個水上單車咧，其實老實講，我由細到大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嘅一件事，而家終於都見得到。 佢點樣玩法啊？ 其實佢嗰個玩法咧就係你租啦，我冇詳細睇佢到底係咪可以踩過對面，即係踩過九龍嗰邊。我暫時睇嘅資料咧，我唔覺得係 應該 睇到嘅，係啦。咁當然嗰個就最理想啦。咁你踩過對面喎，對岸喎，咁 嗰度都係一個主航道。 冇錯啦。咁所以咧，佢暫時我睇資料咧，都應該喺佢水域個附近咧，畫咗個圈圈， 即係辟咗一個位， 係 大家可以喺度踩一下。 其實叫你踩過去對面咧，未必係件好事嚟嘅。第一，你除咗係會影響咗個航道之外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踩呢啲水上單車係辛苦嘅，通常 踩單車本為樂事，點解要搞到咁辛苦咧？ 即係踩啲艇仔咧，如果你一家人去嘅，或者你拍拖去嘅，踩嘅係邊個？爸爸、男朋友，係咪？啲女士通常都係，哎呀攰啦。咁你唔通真係喺個海中心咩？ 又冇咁樣講到咁負面， 唔係負面。 某種程度上，你睇好多電影或者電視劇咧，喺呢啲過程裏邊啊，即係一齊踩一隻水上單車嘅過程裏邊咧，就係男士展示佢自己能力嘅最好機會啊嘛， 都係嘅。 你踩唔掂啊？等我嚟。 我即時諗到一個生意應運而生，就係咧。嗰啲快艇啊，勾住你翻岸邊，見你唔係好踩得到，勾翻你翻去啦，俾50蚊我咁樣。 我諗未必個個又真係有呢個體能，你可以話踩到去對街。 一定係啊，好難嘅呢個。咁如果喺翻佢自己個指定範圍嗰度咧，其實都係好嘅。 係。 咁啊，睇翻今次咧喺灣仔呢度有個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係。咁啊，仲有括住第二期嘅，咁啊亦都全新咧就係開放埋呢個大概280米嘅新海濱長廊啦。咁啊令到港島北啊連貫。海濱長廊咧，去到幾多咧？7.4公里。如果你係由開頭跑嘅，咁你跑全程係7.4啦。你來回其實都差唔多15。 哦，都有得玩下咯，即係有段時間可以消磨下時間咁樣。 係啦，嗰只鴨仔水上單車，或者其他公仔。 佢除咗鴨仔之外，佢揾咗啲本地插畫師去到畫其他公仔。 即係總之呢一類型咧。喺我自己嘅認知裏面咧，又講翻啲電影又好，電視又好啊，通常踩呢啲咁樣嘅叫做水上單車，必定喺啲湖啊， 係啊係啊， 郊區啊， 係啊， 即係喺咁樣嘅環境底下先要啊，好浪漫或者偏向於輕鬆咁樣踩噶嘛。咁而家佢喺維港兩岸咧，咁變咗就係、是、你當然係望到城市啦，係 啊， 個感覺應該會個反差幾大，即係喺一個好熱鬧嘅城市，但係我輕鬆地踩緊呢一個單車。 佢就係賣呢個反差咯。哦、你諗下，如果維港仲要係，雖然我哋睇嚟睇去頭先講話呢個世界低咗個太陽嘅啫，都係睇嗰個太陽，但係你有。維港個太陽喎、 啊， 咁你仲要一路踩嘅時候， 加2蚊啦可以， 佢唔知加2蚊啦、啊。 其實諗 都幾貴啊， 我諗都加3蚊啦。 我諗個畫面都係靚嘅，我諗個畫面都係靚， 一定係打卡。 但要好天氣啦，嗱，講真你話，即係前排個打風啊，驟打風嗰啲你又唔好搞嘅，海面有湧浪嗰啲你唔好搞啦。 睇下呢個維港佢嗰個側邊個圈咧，圈得好唔好啊？如果唔係佢啲即係多船嘅時候，有機會有大浪嘅定係點？ 今日都未必係一個打卡嘅，即係當佢而家有嘅時候，今日都未必係。一个好嘅时候， 24号有啊嘛， 24号系啊， 但今日个天晒啦，比较灰啊嘛，即系今日个天空比较灰，影啲相出嚟又唔系好靓， 心情灰咪得咯， 系啊， 通常都系咁啦，我哋做电台，系啊，心情唔好灰啊， 咁如果你 系 好似我咁嘅，屋企有啲细路仔嘅，咁啊除咗可以带佢玩呢个水上单车之外啦，咁啊其实头先讲过佢有啲海滨长廊啊嘛，咁啊海滨长廊其实即系沿途都设置咗好多啲台啊、凳啊、儿童游乐设施。如果你話本身都成個兒童遊樂設施喺度嘅話，咁嗰啲梗係費用全面啦，係咪先？咁細路仔咧，其實真係冇一定見到 放電，係 啊，即係我仔仔都係個，去到邊一區都係咧，見到呢啲咁嘅兒童設施咧。 佢就即刻跑咗過去玩，然後你唔需要做任何嘢，你同佢講半個鐘頭走啦，跟住佢哦咁樣，佢就自己喺度同成班朋友即係已經識咗，好似識咗好多年咁樣，就玩得好癲嘅。 佢哋冇得交換 Facebook、IG 啊，因為啊識埋朋友添啊， 打卡 就留唔到 contact 啊，因為留唔到啊，下次再玩啦，根本就冇可能下次再玩得到。 所以你作為父母咧，你當小朋友細個嘅時候，見到啲陌生嘅小朋友啊，你會放膽叫個小朋友誒、去玩啦，跟住佢玩咯， 都望一望嘅，望一望啲小朋友靜唔靜傾嘅。 小朋友大过咗之后，佢如果走去同啲陌生人咁样玩，你去边度啊？点解同啲陌生人玩啊？ 做咩翻屋企啊？ 快啲翻屋企啊！都好嘅，依家香港有好多唔同呢啲景点啦。其实唔止依家小白港呢个维港啦，其实小白屋企附近都有呢个水上单车可以踩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几好嘅。虽然话我哋呢两年咧受到疫情影响，咁旅游业咧就受到打击啦。咁呢个冇办法噶啦。咁但系如果政府都喺呢段时间咧，即系好似我哋休养生息咁啊，令到我哋嘅城市多咗好多嘅。即係賣 唔同嘅設施嘅， 係啦。你諗下，如果第日即係通關或者好多遊客嚟香港嘅時候，佢哋一問，喂，佢而家維港嗰度踩呢個水上單車喎，其實真係對外國遊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嚟嘅喎。 咁自己我哋係留喺香港又可以有多一樣嘢可以享樂一下。 係啦，咁而家未有遊客嘅時候，我哋自己玩先。 嗯， 如果唔係遲啲排隊排唔到。 嗯，係咯。 登記都登記唔到啊！ 都可能真係咁。 係咩？你外國嗰啲人一齊嚟登記，咁大家全世界一齊爭，仲邊度到我哋自己踩啊？要踩，趁呢段時間快啲踩啦嚇！好，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钟先听新闻简报啦。 有音乐，有快乐。 低糖要，少糖好，无糖最好啦。 喂，点解你咩都要拣低糖、少糖同埋无糖嘅？ 減少攝取糖分先可以預防糖尿病㗎嘛。 但佢寫住低糖、少糖同埋無糖，你就咁就信啦？ 唔係可以點啊？ 想知點樣預防糖尿病，就要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美年康康節目內大城市小故事啦。 喺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時候會產生聲浪，唔好將無形嘅聲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嘅音量，练习嘅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喺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国家安全教育已于今年被纳入中小学课程，就住当中嘅六个范畴，让大众对国家安全议题有更深入认识。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11月29日起，逢星期一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不同时段播出。 全球疫情忧虑降温啊，不过呢个降温只系咧其他国家嘅元首咧决定啊，圣诞之前落降嘅，但系圣诞之后一定落降。咁究竟系咪真系降温咧？我打个问号啊。不过讲翻美股先啊，美股三大指数啊全线反弹啦，道指升啊，升56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8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60点啊。十年期美国国债孳息率咧回升到4.78厘啦，去到咧1.47厘嘅水平，反映市场避险情绪咧已经有所消退，所以咧资金啊涌入股票市场啦。港股点睇啊？港股咧 ADR 都有得升，升287点，希望咧延续个升势，企翻去啲高啲嘅水平，咁就 very good 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巴比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近来咧好似都多咗网络上面嘅短片咧，就系讲紧一啲小朋友咧对于家长嘅言行举止都学到一模一样，十足十。 系啊，有阵时可能系个小朋友有啲行为大人系会接受唔到啦，接受唔到嗰阵时咧，咁佢即时咧就会系一个嘅情绪失控啦。即个家长情绪失控啦，咁好啦，咁小朋友可能见到咦个家长情绪失控，咁佢又会跟翻个家长嗰个行为噶咯，例如可能个家长话例如啦，好似话去食饭咁，去到食饭嗰阵时个小朋友可能大嗌，咁可能家长咧就会话唔好再吵啊咁。类似咁样好大好痛嘅语气，可能个小朋友又会嚟咯。个小朋友咧，佢本身系即系知道到咧，呢个模式咧，咁佢自己会静就最好啦，最理想啦。但系可能我哋嘅 SES 或者啊，或者我哋普通小朋友都系啦，有时可能唔识嘅话，你点嚟我点去啊？咁家长话你唔好嘈，跟住可能个小朋友又会作学翻家长，你都唔好嘈咁，咁咧就搞到咧个家长咧就会更加会个情绪又再高涨啲噶咯。咁啊，跟住可能再用一啲嘅，再一啲威吓性嘅说话，可能同个小朋友讲啊，或者又系，或者系同佢讲道理啊，我同你讲咗几多次啊，咁即系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可以咁样啊。其实喺个细路仔咧，佢当时佢个情绪咧都系一个失控噶嘛。咁即系其实一大一细咧，大家都失控嘅话咧，嗰件事系解决唔到噶。 其实咧好多时咧，旁观者咧就会睇得到嘅。我都有试过有一个经验就系咧，即系好多年前啦，我有一个朋友咧就系同个仔仔啦，咁两个本身啲关系系好 close 嘅。咁但系咧慢慢就开始发觉咧，原来佢个仔仔嘅言行举止啊，甚至乎咧发脾气嘅时候闹人咧，都系同妈妈咧系一模一样。跟住妈妈开始要经历个仔仔嘅反叛期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个仔咧系用翻妈妈嘅语气嚟闹翻阿妈。咁嗰阵时我朋友就意识到，哎呀，原来我嗰啲新教就系咁样教咗个仔度啦，大件事啦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咧，啲我哋叫做耳濡目染啦，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喺嗰个环境咧，你个语气啊，或者系你点样去处理啲事情咧，系影响噶。咁所以咧，个情景咧，我哋一定要系学识去点样去控制翻啦。同埋咧，最唔好咧就最怕咧就系有阵时家长处理唔到咧，就会话我翻嚟话俾你爸爸听，又或者话俾妈咪听，又或者咧就话我同你老师讲咁。咁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因为老师个角色啦，或者爸爸妈妈个角色咧，唔系去罚个小朋友噶嘛。 系啊， 同埋嗰件事咧，嗰件事那个大人咧，即系你话想汇报俾嗰个嘅大人听咧，如果大人佢唔系当时噶嘛，即系唔系职场噶嘛，就算系职场或者睇嘅角度都唔一样噶嘛。咁当你有呢个情况之下，对个小朋友系就好唔公平啦。佢亦都冇个时间去解释翻，或者系讲下佢个内心说话，因为小朋友唔系未必咁叻啊，语言能力有弱啲嘅话咧，佢未必可以叙述晒成件事俾你听噶嘛。咁佢就会觉得，咦？点解我做呢一个行为，其实佢觉得冇问题。咁但系啊，喺当时嗰个大人可能觉得有行为有问题，而佢嗰个大人咧又处理唔到，咁佢就我翻嚟话俾你爸爸听，话俾你妈妈听，或者系听日翻学话俾你老师听咁。咁其实个细路仔其实咧威胁紧个细路仔。佢即时停咗行为，但系我哋冇做到去了解翻个小朋友点解做呢个行为。 同埋好似咧咁样听落呢啲个案咧，父母都冇好好咁样把握自己咧作为第一身应该教导小朋友嘅角色咯，反而系将个责任咧就摆咗喺其他人度啊。嗱，如果你今日唔乖咧，你听日就会有第二啲人嚟罚你噶啦，咁样。哎呀， 系啊，变咗呢呢件事咧，对个小朋友咧就系一个真系童年阴影啊！即系好头先你所讲你个朋友咁，可能佢有一啲嘅抑压喺度，咁我哋大人冇遗意，咁可能佢真系去咗某个时间咧，突然间爆出嚟，咁可能爆出嚟嗰阵时，好似你话你个朋友咁，如果佢哋个关系好，都仲有得倾；如果关系唔好嘅话咧，其实个小朋友就已经变咗一啲边缘嘅年轻人噶啦。 系啊系啊，我知道咧，对于特殊学童嚟讲咧，如果咁样耳濡目染法咧，可能呢一啲学咗。行为咧系更加难改正嘅、哦， 咁佢咧就会系记住咗嚟，系咁重复、重复、重复咁样去讲，或者咁样去做嘅。咁但系可能当佢重复再做，或者系重复讲嗰阵时咧，我哋大人咧唔系一个大人照顾佢噶嘛，好多大人咁可能就会觉得，咦，我唔系好中意呢一个行为，或者觉得呢个行为唔系咁恰当嘅，咁。 咁你咧可能又要改个细路仔嘅话，咁我哋嘅小朋友咧，其实就系好混乱啦。咁究竟喺呢个时间，我应该系要做边一套咧？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喺个大人里边咧，我哋所讲嘅身教咧，就系话身教得嚟唔系你自己教，系你要同你屋企嘅人咧，都要大家最好系一致，一致咗之后咧，咁、我哋嘅 SCN 小朋友咧就会系冇咁乱噶啦。如果唔系，佢同一时间好啦，去到餐厅度，一个咧就系话啊，你可以讲嘢嘅，一个就系话啊，你要好，你咧就只可以坐定嘅，一个就诶冇、所谓啦，我哋由得佢行下先啦咁，咁。又或者係有啲人有得佢亂咁講嘢嘅，咁變咗個細路仔其實佢真係唔知道係點，因為佢未必有嗰個分析能力去估計，即係佢或者控制佢自己行為啦。咁即係其實我哋小朋友咧，佢未必知道人哋點樣諗噶嘛。咁佢當佢咧未知道人哋點樣諗之餘，咁其實成個情景咧佢係會失控嘅。咁失控之餘咧，咁可能最後咧就係、可能係爸爸媽媽咧捉咗佢捉埋一邊啊，拎走佢啊，或者係如果有時可能我哋家長。控制不到可能会出手啊，咁呢一件事呢都系比较恶劣㗎。咁最重要呢就系呢，当有任何情况发生呢，我哋大人首先一定要冷静咗先囉。 咁所以其实呢，即家长嘅角色除咗话真系要去教导孩子呢，亦都要懂得变通囉。喺一啲唔同嘅情况嘅时候呢，都要懂得以身作则啦。当然随时都系要以身作则。但系呢，如果觉得孩子行为有问题啊，或者学咗一啲呢你唔知道佢喺边度学返嚟而需要纠正嘅行为同埋言语呢，就真系要企得好硬，慢慢教返佢哋啦。 是啊，即是有阵时我哋上堂都系噶，咁可能个细路仔你一嚟叫佢做，佢会好惊唔敢做。咁原来我当我叫爸爸做一次，跟住叫妈妈做一次，个小朋友就会举手话：，我要做。即系其实我哋嘅小朋友就系咁简单啦。你第一下咧就叫佢要做一样嘢，而嗰个行为佢唔系好明。而佢又做唔到之餘，我哋大人呢就可能有啲怪責佢呀、又或者我哋自己有啲壓力，覺得點解你仲唔做呀、例如好似叫人咁樣啦，咁、你咁但係你叫人對細路仔嚟講佢覺得冇意思㗎嘛，咁但係原來啊，我哋見到人我哋不嬲都同人打招呼㗎喎、咁個小朋友呢就見到呢佢就會學爸爸媽媽學大人咁又叫返同一樣叫人啦，咁就成件事呢就會嚟得諧和好多啦。 係啊，都希望啦，大家真係嘅，如果做家長嘅話呢，真係其實一言一行呢自己都要好注意嘅，自己做得好，小朋友先至可以學到最正確同埋最好嘅一套。其實呢亦都係更加可以俾家長一個進步嘅機會，因為其實咧，你只要一個微小嘅眼神同埋動作咧，好多時好快咧就可以俾吸收能力非常之強嘅小朋友學咗，你好快就可以喺佢身上見到一個迷你版嘅自己噶啦， 完全正確啊！ 所以大家各位家長們，無論係常規教育還是係特殊教育，大家都要共勉之，一齊加油啊！ 今日最緊要俾一個大嘅 tips 大家啦，就係話，當你有任何嘅行為情緒情況咧，我哋大人第一時間要冷靜咗先。就千祈唔好咧去处理小朋友嗰个嘅行为啦，因为有阵时你未必会处理到噶。 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记得揾翻专业人士嘅协助啦，咁先至可以帮到你孩子更加开心、健康咁成长噶。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下次再倾，拜拜。 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自在，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眼尖。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院有1600几年的历史，相传竹林七贤的院衔善于弹奏院，所以院呢又叫做院衔。院本身有四条弦线，有大、中、小院之分，而现代的院能够奏出丰富而且细致的音色，所以经常都用在民间戏曲和说唱之中。在现代的大型乐队合奏里面，它呢就多数用来做伴奏的作用了。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国 Monica，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林慧接通了，有叶太在这里。早晨叶太。 Hey， 早晨林慧你好，多谢你啊。 不要客气啦，听到你这么精神爽利的声音我都开心了一份。 是啊，真的很开心啊，这个十二月份大家都是开心的日子啊。 嗯，特别应该有些开心事喜事发生啦。 是啊，今个月呢其实好多喜事嘅，无论我结婚日周年纪念啦，到生日啦，斋一号呢仲有好多好朋友一起生日啦。咁我都讲佢哋嘅名字祝福佢哋嘅。 嗯，好啊。 周尚敏啦，阿 Dean 啦， Elsa 啦，十月份都有好多姊妹啊，嗰啲即係生日啊咁样。 嗯， 其实多谢佢哋啦，同埋我哥哥啊，我哥啊 Ken 呢就12月7号嘅，虽然而家係迟咗，但都后补返俾佢，祝佢生日快乐咁样囉。 係冇问题嘅，祝福嘅嘢几时送都一样都係祝福嚟㗎嘛。 係啊係啊，即係我觉得都好多谢呢个 Elsa 嘅好好嘅姊妹一起生日啦。咁、嗯可以同佢一起庆祝啦，同埋真係嗰啲友情係永固嘅咁样囉。 冇错冇错，同埋亦都要靠大家维系啦，如果大家都对大家好嘅话呢，就一路落去呢只会越嚟越老友嘅啫。 係啦，我都好感激呢我家姐啦，喺远方新加坡住嘅家姐呢，佢成日都每个生日呢，我哋每个人生日呢，即係佢都会係送上祝福啦，同埋送上鼓励俾我哋啦，咁我觉得。好多谢我家姐 Anfonia 啦，佢真係一个好好嘅家姐，好锡我哋嘅，係啦。 好啦，咁希望你哋一家人呢个个都幸福美满啦，生唔生日嘅话呢都一样咁健康。 祝福你哋个个都係呀，每一天都好似生日咁开心健康。同埋都为入别人祝福咁样咯。 嗯，好啦，将呢个正能量分享就最开心啦。 系啦，多谢晒你啊， 多谢晒你叶太，拜拜。 因你闪耀的形象，持尽戒管之转唱，尤其是伴你走唱，以装饰我梦想。不是千里道，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一齐追踪下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先。 系啊，阿畅早晨啦、 啊，早晨阿 畅，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7:35啊，一齐睇医生啊。 冇错啊，今晚7:35啦，医生与你。咁啊，呢几集咧有一个焦点疾病讨论嘅，咁啊。关乎我哋所有人士嘅，就系、是、呢个骨质疏松啊，咁、哦、啊，即系我哋成日睇嗰啲电视广告啊，都系嗰啲成人奶粉嘅广告咧， 系啊， 随住年纪增长啊，骨质疏松系会出现嘅，咁啊，成日都咁讲噶嘛啲广告， 系啊，又话俾你听咧，饮猪骨汤冇用啊咁噶嘛， 系啦、啊，咁究竟系咪真嘅先？即系我哋都要 fact check 下， 梗系啦， 系 啦、啊，咁 啊, 啊, 啊, 啊，今晚就请嚟呢、這个。骨科的专科医生和老人科的专科医生跟大家讲一下呢，究竟这个骨质疏松症的定义、哦、成因和哪个才属于是高危的群组、 哎、我都要看看有没有预筹谋，我都要、 啊、除了那些、叫做猪骨汤、啊、那些之外呢，其实很多长者现在都倾向吃一些 supplement， 那些 supplement 又、啊、不知道 什么钙丸那些、 啊、类似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帮助到呢，定还是在个疗效上其实是占个 percentage 很低呢，那要问专家才知道答案。没 错啦，咁啊，想知啊，今晚7:35啦，睇医生与你啦，咁啊，咁啊，紧接住落去咯，继续介绍啊，今晚8:00盘点政策啊，咁啊，每一集都请嚟政府嘅官员咧去讲解一下个政策噶嘛，咁啊，今晚咧就有呢个律政司司长啊 郑 若 骅。 冇錯啦，咁啊，鄭若驊司長咧會上嚟盤點下呢個香港政府過往嘅法治、法律同埋解說工作，亦都會介紹下咧香港同內地嘅司法互助協議咁話嘅。 嗯，咁大家留下嘢啦， 係啊， 冇錯啦，咁啊，去到今晚9:30，介紹一個新嘅節目啊，叫做《運動教室31》，係咩嚟嘅咧？咁啊，即係學運動，即係顧名思義，運動嘅教室啊嘛。咁啊，但係我哋學運動、學玩呢個新嘅運動咧，唔係一嚟就係一啲好 advice 嘅學習噶嘛。咁、我對都要一啲入門知識噶嘛。咁呢個節目就幫到你啦。咁啊，用一啲深入淺出嘅方法，咁啊，請到一啲精英運動員啊、教練啊或者學者，當中有啲係港隊代表嚟噶、 哦， 就教啲觀眾啊。嗰、那個相關嗰個運動嘅遊戲規則啊，要啲咩場地啊，啲咩基本技巧等等。咁啊，今晚咧就會介紹呢個乒乓波， 喂好啊， 網球嘅入門知識啊。 喂，同兩位拍檔講下，將呢個乒乓波嘅題目發酵。近排我都打翻乒乓波， 咁 啊問翻啲師傅咧， 你直板定環板㗎？ 嗱，首先咧，嗱直板定環板咧，呢個就好值得去講啦。嗱，舊時我哋僆仔咪學直板嘅， 係啊， 好多時候都係即係用個虎口位攜住塊板。 但係你見奧運大部分都係橫板。 点解啊？你知唔知点解？ 因为扯嗰下个旋转力强。 嗱，呢个第一、第二咧，原来咧喺个乒乓球嘅历史演变嗰度咧，个波咧系个大细唔同咗。咁当个大细唔同咗咧，原来咧对打横板嘅朋友仔嚟讲咧系有着数嘅，因为个发力点咧，同埋咧嗰个叫做。摩擦的面咧係比較強啲，你都知道啦。打乒乓波啊，落下旋、上旋、側旋等等咁樣啦。咁嘅方法嗱，我哋舊時咧打乒乓波仲有咧叫做長膠粒同埋短膠粒噶嘛，可以粒粒突突噶嘛。 係啊， 但係呢一樣嘢亦都廢除咗， 亦都 俾呢個國際冰聯。 係啊，以前細個聲稱話呢啲膠粒咧可以我嚟擋住人哋嗰啲船 落西啊、落船啊， 都唔係一樣食曬啲船嘅。 係啦， 多鬼魚。 但係即係呢個叫做黐嗰塊膠啦，究竟用咩物料啊，或者？那嚿木是什麼物料呢？全部都有嚴格的規管的、啊、所以我都不斷學習之中，一定要看實、啊、這個呢乒乓球的節目啊， 啊 幾好，港台呢電視經常都製作這些這麼有涵養的節目給我們 看。今天晚上除了講乒乓波之外呢，還講完這個網球、啊、 是 即是兩個的場地的 concept 其實差不多，某程度上 喂一集學咁多嘢得唔得㗎？唱 入門嘢嚟嘅啫，頭先所講嘛， 係咪啊？ 講嗰啲好深嘅，嗰係下一步嘅事嚟嘅， 好唔好啊？ 係啊，咁啊呢個大家入門嘅話就記得留意9:30運動教室三十一啦。 除咗打個波個對面之外，仲有咩要注意咧？入門 冇錯啊。 好，仲有咩節目？ 10:00， 好快同大家介紹埋今晚10:31看世界啊，個題目叫古惑食材，咁啊講乜嘅咧？就係。今集會透過國際調查，就追蹤下咧呢啲食品欺詐集團點樣運作嘅。即係之前我哋咪聽過咧，有人話用啲馬肉去補充牛肉啊咁嘅。咁原來仲有好多嘢嘅，即係譬如用啲蜜糖裏邊混入一啲好廉價嘅糖漿等等。 哇！咁衰。 係啦，咁啊，原來呢一個係一門咧價值幾十億美金嘅生意嚟嘅，所以好難做嘅。 今晚留意啦，唔該阿暢，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港岛方面，铜锣湾嘅兴发街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流仙街嗰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翻出去高士威道，近住中央图书馆。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回旋处咧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系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嘅个人资料同埋要用嘅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再见系咪真系会再见？ 再见每日都讲，但有冇边次你真系认真好好地咁讲呢句说话呢？ Eagle 今次由讲再见作为歌曲主题，表达有时再见过后不能再见，唯有将记忆中嘅一切都好好留低。作曲编曲监制都系 Eagle Chan， 填词林夕。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十九位，陈天傲最好好好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两间铺头。早两日有朋友同我讲，佢同佢老婆喺一件事情上边意见好唔同，想问我意见。我话乜嘢事啊？话说有日佢两个食完饭，见到有生果铺，谂住买啲生果啦。我话你哋两个唔系因为想买嘅生果唔同而发生矛盾而问我意见啊嘛？佢话当然唔系。佢话啦，两间生果铺，两间卖嘅生果种类差唔多，价钱亦都唔系相差太远。其中一间系一个上咗年纪嘅先生睇档，另一间就系一个后生仔。佢太太就话要帮衬上咗年纪嗰位先生睇档嗰间，我朋友就话要帮衬后生仔嗰间。讲下讲下，两个嘈起上嚟，跟住问我会帮边一个。我话咁你哋各自嘅理据系乜嘢先？我朋友就话啦，佢太太觉得帮上咗年纪嗰个，因为人哋系前辈，咁辛苦仲要喺度做嘢，见到有老人家自然都会去帮手啦。我话咁你太太有道理喎。我朋友就话啦， 但是年青人啱啱出嚟社会做事，难得咁辛苦自己开铺头，梗系要俾多啲支持。如果唔系做唔到生意，铺头执笠，跟住失业，冇钱开饭，好容易误入歧途噶嘛。我话你都有你嘅道理、哦。我朋友就话啦，咁你即系帮边个啫？我话你哋两个，一个就想帮老人家，一个想帮年青人。其实两个出发点都是好好的。但是想返转头，到底你哋想要乜嘢先？其实你哋是想买生果嘛。呢、这个先至是你哋嘅原意、哦。佢哋两个都是卖生果，所以最紧要嘅是到底卖嘅生果吸唔吸引到你哋先。打开门做生意最紧要货真价实，价钱吸引。你哋去帮衬，都系想用一个合理嘅价钱买到啱心水嘅嘢，呢、这个先系你哋帮衬嘅原本意思。所以到底帮衬边一间，应该用呢一个原则去决定，而唔系俾其他嘢影响到你哋嘅选择啊嘛。我朋友听到呢度即刻点点头，我跟住仲话啦：而家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好多时大家去睇一啲事情。越嚟越忘记咗事情嘅本质，只系俾好多表面上嘅嘢遮盖咗。有冇留意？现今世代越嚟越多人识得制造一啲表面嘅东西，刻意遮挡你嘅视线，等你忘记咗要留意事件嘅本质。用翻呢间生果铺为例，今次系上咗年纪嘅阿叔同呢个后生仔。可能下次就会是一个小路仔同一个美少女，令到你会因为其他原因做了一些不啱你的选择。甚至可能有几间铺头都是同一个老板，只是用一些不同的招来，你又知不知道？我朋友说那即是怎样？我见我朋友点极都不明，我说哪间好吃就去帮衬哪间咯，就是这么简单。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跟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然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泛起，仿佛仍要找你。 Yeah. 秋意，从不知，从不知，解你衷心我所思，阳光中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嗱，我搬咗屋之后咧，就多咗一个好耐冇用嘅电器，就系、是、呢个微波炉啦。 微波炉 系啦，以前咧我就通常都系用焗炉啦、蒸焗炉啦，咁啊多士炉，其实我都好多炉噶啦屋企，但系偏偏咧就系冇微波炉，即系成日即系有个。覺得、啊、好像很太即食了，那樣 乜嘢爐都可以有，不可以有廢爐。 呢個我俾個反應你。 未食字，唔係未食飽先食字。 嗱、啊，咁、啊、我個微波爐咧，原來你擁有咗之後，又發現佢都幾多用途。 係。 嗱、啊，首先咧、我想講呢個食譜咧，就好似代替咗一個多士爐同焗爐咁樣，佢、可以做一個多士。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日本嘅電視節目嗰一個嘅微波爐達人教嘅，即係佢平時做啲料理咧，好多都係用微波爐噶啦。 佢鼓吹唔健康主義啊，大佬。 嗱、啊，首先點樣做咧？佢就將啲牛油咧放入个微波炉度叮溶佢先啦，咁、然后咧佢就将一啲汤粉啊，即系日本咧咪好兴一包包冲嗰啲汤粉咧，有唔同味噶嘛，有粟米味又好，蘑菇味又好，龙虾味又好，总之你拣你中意嘅味道，咁啊落少少呢啲汤粉咧落去嗰个牛油溶咗个溶液嗰度捞一捞佢，咁而家变上嗰个牛油味即系有咗一啲香味，有咗一啲咸味咯，咁然后咧就再搽喺嗰个面包嘅上面，摆落个微波炉嗰度焗。唔係擺落個微波爐叮，叮分半鐘，之後反翻轉又叮分半鐘，咁佢咧就會變咗一個微波爐去整出嚟嘅多士。 哇，好似好正 喎！係啦，呢、這個就比較簡單啲咯。就如果你屋企冇多士爐，咁大家可以跟下呢個位日本達人試試佢啦。 好啊！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好啦，继续讲玩讲食享乐嘅嘢。今日呢我哋食炒冷饭。 好。我、经常啊问我。哎我好细个识炒饭。真係。好劲。 真 係。又好劲。头先三蚊计喺机铺三蚊鸡打一日呢、這个游戏之外。 是 啊。有一力作炒饭。好我哋听下佢讲点劲先。一阵你先补充少吧。 点解呢 请讲。 因为嗰时系个环境逼出嚟。家贫 先讲咗句唔好意思先，你继续讲。 家贫咁样冇钱啊嘛，咁细个肚饿咁点算咧？咁啊喺雪柜度攞啲饭出嚟啦，咁啊冇餸啊嘛，斋饭咁点咧？炒咯，咁即系当然而家唔得噶啦，以前我几岁都已经识炒饭，而家唔得啦，而家即系厨房唔入得吓，危险。咁啊炒饭咁样，我阿妈教我啦，佢啲冷饭攞出嚟。倒落我要用嗰啲大隻嗰啲圓鍋。 咁以前你屋企會唔會特登去煲一煲飯，然後就隔嘢就第二日炒飯？ 冇，通常食剩。 哦，真心食剩啊！佢真心冇食剩，真心冇餓。 我屋企 嘢食， 我屋企以前咧，我阿媽真係會煲一煲飯，然後就隔嘢第二日，因為佢第二日要炒飯。 哦， 佢會咁樣 嘅。冇啊，咁啊倒咗落個鍋度啦。炒佢幾下之後咧，跟住就淋少少水落去，因為硬得滯啊嘛，雪咗雪櫃，淋少少水落去，攞個鍋櫃冚住佢，焗一陣。跟住打翻开佢，跟住见啲饭开始有少少淋好咯，你唔好太淋又唔得。跟住咧就淋啲豉油落去，兜乱佢，然之后跟住个工序厉害啦， 系 你要攞个镬铲压落啲饭度。 系啊，我妈都有呢招啊。 点解要压落去咧？因为令到佢有即系令到佢更加会黐翻埋少少，同埋有少少 窿 窿啲啊。 系 咁，如果你屋企阿妈话诶攞只鸡蛋啦，咁你就多只鸡蛋可以打落去有啲蛋啦。如果冇嘅话，就咁样豉油炒。 都 OK， 蛋一定要落，我唔知点解觉得咧，即系香好多。 但蛋对于我哋嗰个年代嚟讲系奢侈品啊嘛，即系你唔系成日有啊嘛。但豉油炒饭咧，你就最容易同埋最平啊嘛。 嗯，除咗豉油，仲会落落咩？ 葱花咯， 葱花 边有葱花？ 姜 花 都冇啊，姜 咧都冇，斋炒佢啫。 其实姜炒饭已经好好食。 咁跟住之后大个，即系到自己开始叫做搵钱嘅时候。咁都習慣咗有自己炒飯噶嘛， 加午餐肉啦， 就係、是， 係、哎、咪中咗啊？ 就係、是、加午餐肉， 簡單， 切粒粒，再撈啲蛋炒埋佢，哇，好正好正。 其實午餐肉炒飯我都好耐冇食咯， 都係啊，唔使落鹽啊嘛，因為啲午餐肉 本身有味啊， 超級鹹係超級鹹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啦， 即係炒飯我自己好中意食。 你自己有冇炒啊？ 我唔識啊，因為咧我細個有一段都頗長時間做過酒樓啊，鐘哥可能都記得啦。 係啊係啊， 跟住咧。我記得 樓面定咩啊？你 咩啊？ 樓面啊？ 樓面，樓面，今日做後我呢啲咁樣又矮又冇力嘅隻手， 關咩事啊？ 關事嘅。 跟住咧，咁通常咧，酒樓咧會落場，落場之前咧，咁大家會一齊食飯嘅。咁咧，嗰啲師傅咧，一開始嘅時候就唔中意我噶啦，因為覺得即係通常啲老一輩都唔中意後生仔嘅。直至佢同你混熟到有共同話題咧， 講馬， 佢開始唔係細個邊度識到 馬，即係有啲師傅真係你就秒你噶嘛。 細個唔， 但係你突然之間同佢講講馬咧， 細個唔識噶。細個係啊講乜嘢咧？好似都係講足球， 你細個 即係中意阿仙奴啊、曼聯啊嗰啲咁樣，大家有兩兩三句。 啲前輩想打好關係好容易嘅啫，你左邊褲袋夾一本馬經，右邊褲袋。夹一版风月版，咁、你是但一边中噶啦，咁、就可以有话题。 即系右边系蛇猫鼠咁样。 系啊，阿钟哥啊叻啊，我就唔识。不过旧时就细个讲波咁，讲咗两句球员，跟住话：，唉、哎，生仔炒个饭俾你啦，见你今日冇乜胃口咁样。跟住哇，好好食！即係你知酒樓炒出嚟嘅飯咧， 你屋企係冇可能炒到 佢哋 個 火勁過你 BBQ 嘅火啊！咁係咯，我當大啊嘛，咁啊啪好快啊，用咗五分鐘就食曬。佢話係咪好食咧？咁梗係話係啦， 係啊！ 但我真心亦都真係覺得好好食嘅。 佢哋咧即係茶樓啲師傅就好犀利，一個好簡單，就頭先鐘哥講咗個豉油炒飯啦。佢哋蛋白炒飯都好食， 哇！呢個好難啊，好難，好難。 係啊，佢真係炒完之後咧，跟住就係咪好食咧？我話哦，真係好食啊！咁樣 有冇流淚啊？ 冇咁誇張，即係話哇好食，跟住話你屋企炒唔到噶，酒樓先食得到噶，所以有啲嘢咧。你唔好喺屋企試啊！ 嗱， 我講緊十幾年， 阿師傅自己喺屋企都唔夠火炒啊，都係要喺炒。 我廿歲，即係十幾年前，佢講呢一番説話，其實我記住喺個心入邊。我真係覺得好多嘢咧，你屋企無論點都煮唔到。 係啊， 即係就簡單如一個炒飯。 係啦，呢個我自己以前都有入過廚嘛，即係喺餐廳嗰度做過啦。我發覺有啲步驟咧，真係要喺餐廳嘅廚房做咧，先至容易做。你喺屋企咧。其實係好難做，你淨係講，譬如如果我，譬如我整壽司咁樣，我自己識整壽司。個問題就係你叫我買料嘅話，你一定要係揾翻嗰個方法去買料，你先揾到啲平靚正嘅。 你屋企都好難話買到咁多配料。 如果我喺屋企，我去日本超級市場，我買嗰啲壽司麵，我不如落街食算啦。個成本係好貴。 同埋你嗰啲紫菜，你買翻去又會疏氣又會淋，除非你日日整啫。同埋你普通一個家庭係消耗唔到咁多嘛，即係食材又係一樣嘢。所以有啲嘢出街食啊，不过即系炒饭当然可以喺屋企炒，冇咁好食都要炒下嘅。 瑶柱炒饭我都好中意食啊， 哦， 系啊，即系佢落嗰啲好平嗰啲散嗰啲瑶柱，其实已经好好食。 我哋细个谂都唔敢谂啊呢啲。 系啊，小白你应该明太子炒饭啦，你哋都中意明太子。其实明太子炒饭都好食噶， 明太子炒饭好食噶，系啊，福冈真系有铺头系做明太子炒饭， 明太子炒饭好食。不过如果明太子就题外话啦，我哋中意就咁样分开 嘅，我知， 即系唔好 就咁圆条食。 明太子炒饭通常系嗰啲咧，我妈卡西咧，临尾帮你埋尾咧，觉得你唔饱咧，夹硬攞个铁板烧煮整煎少少，跟住俾你埋尾嗰啲咯， 系啊， 即系似系最后。 明太子咧，其实佢真系好奇怪，你就算我哋。通常如果你買一條咁咪一嚿咁樣嘅，佢有明太子沙律醬又有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明太子一條嗰啲咧，其實你將佢切開少少，再切細粒啲都唔緊要嘅。你落嗰啲餅乾放喺個餅乾上面，細細嚿，你做嗰啲下午茶咧，哇！俾你真係又香又野味，個感覺又高級。因為你去嗰啲五星級酒店嗰啲下午茶都係俾細細碟嘅啫嘛，佢都唔會俾多你。 咁又唔得嘅，即係如果高級咧都要放魚子醬嘅。 系咁啊，呢个明太子 讲开鱼子酱，我记得咗一件事。好，继续。 唔系你讲埋先啦，你讲埋。 冇啊！我突然间醒起一啲嘢，我有啲嘢冇做到。 有个心 一 沉，好耐冇。 就系请我哋食鱼子酱。 哎呀，好啊， 多谢先。 冇所谓，我有乜所谂啊？请大家食嘢， 心 谂开心。 好耐冇食过鱼子酱， 我都好耐冇食啊。 我有咩好耐冇食咧？冇啦，冇嘢啦，冇嘢啦，要食嘅都食。喂，不过咧，即系炒饭呢样嘢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试下屋企炒。其实即系好似钟哥讲，系简单嘅，或者咧将啲譬如我记得旧时细个咧隔夜嗰啲，除咗饭咧就系啲叉烧好中意隔夜。 哦， 跟住咧叉烧咧就剪到粒粒咁样又我嚟炒。 叉烧粒粒我都有食过。 系啊， 你知唔知有啲叫做儿童版嘅海鲜炒饭 咧？哦，点样噶？点样？ 儿童版嘅海鲜炒饭，因为细路仔咧，如果你落嗰啲海鲜炒饭，你真系落一嚿嚿鱿鱼啊，然后又落嗰啲一嚿嗰啲，譬如龙利鱼柳，你将佢剁开佢，再拎去炒咧。诶，细路仔未必个个中意，因为佢哋本身咧 唔中意，唔好食咯， 已经唔中意个鱼柳。 咁唔得嘅，依家唔可以咁噶。 唔系啊，即系成日觉得啲父母啊，唉，细路仔唔中意，我哋 谂办法。 唔系啊，中意咪唔好食。 唔系因为咧， 方向 啲细路仔真系会唔食嘢噶。 系啊， 唔好食。 而家咧接触多咗细路仔咧，佢真系餐餐都同你唔食。 同埋 第一餐系咁，第二餐 你谂下，而家个细路仔都圆润嘅，你突然间。Until 鬼咪马骝干咗行出嚟，一定俾人问做咩？你阿爸阿妈冇俾饭你食咩？ 咁咪健康咯，系咪先？ 跟住低个头嗰啲嘢， 细路仔唔食嘢咪由佢唔食咯。佢肚饿，佢自然会搵嘢食噶啦嘛。 佢就系唔食， 点会咧？ 我倾向帮小白，虽然我未有小朋友，因为我见到咧啲细路仔唔食嘅真系唔食嘢吓，好嚣张噶。 系啊， 一餐系咁，两餐系咁，三餐系 咁。 咁 就系话头先有一个咩儿童版嘅海鲜炒饭， 系系。 咁你就唔好再搵嗰啲鱼，即系唔好搵啲特别好嘅料啊。其实你都唔好落嗰啲咩蟹肉啊，蟹咧你就用蟹柳， 系 鱼咧你就用鱼蛋， 就用假鱼， 再落菠萝， 即系蟹柳又系假嘅， 系啦， 鱼柳又系假嘅， 鱼又系假嘅， 假嘅，即系冇真嘅海鲜喺度， 系啊，譬如你鱿鱼嗰啲， 你蒸条斑俾你好冇， 鱿鱼啊或者蚬嗰啲咧，其实你系搵急冻嗰啲，细路仔对呢个感觉咧。是特别舒服嘅，即系佢唔系好中意见到一大条一大条喺度冻晒喺度，反而你将嗰啲急冻啊一嚿嚿细细嚿嗰啲摆落去咧，哦佢反而就中意。 咁啊系嘅，同埋切咗碎片咧， 系啊， 啲细路仔咧呢一代咧，即系都保育意识好浓厚噶嘛。 嗯、 有阵时候我见过有个细路仔咧见蒸条鱼啦， 嗯、 我爸爸好残忍啊，我条鱼俾人蒸啊咁啊，咁你。嗰个阿爸咧毛鱼啊， 同埋嗰啲 毛鱼 咧，新鲜鱼有阵时有啲位咧，咪灰灰地、啡啡地色嘅。啲细路仔见到，咦，我又唔食啊！ 可能佢系天生一个素食者咧， 系 啊，咁都有机会嘅。 最欣赏素食者 咁啊，搞尽六任啦，各位家长煮餐好饭俾小朋友食。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